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翻到嚟呢个 season 最后一集嘅 MJ 十三，嗱都系讲多次，系呢个 season 最后一集嘅 MJ 十三，大家唔使惊，系会继续有第二个 season 嘅 MJ 十三嘅。咁但系时间就好似过得好快啦。咁咧就有份去，即系呢个 season 开始之前咧，咁啊小弟就斗胆啊搞咗个咁嘅 party 啦，咁就邀请咗好多啲嘉宾嚟啊。咁如果心水清有啲朋友咧，就会话啦，喂蔡飞。你有單嘢好似未講喎，好似即係有人問我，其實 Facebook 一路有人問緊我嘅。佢話你有單嘢未講喎，你究竟幾時講啊？係咪呢個 season 就嚟完咯？因為都係啦，心水清嘅知道13集就一個 season。咁大家有數得計，數到差唔多到成13集啦。咁啲人話仲未講嘅，係咪唔講啊？咁你 party 又講咗開咗個頭，但又講唔晒，跟住仲有好多嘢話跟進緊啊。咁你上 Big Boys Club 又講咗一啲，又唔講一啲咁樣，咁究竟点咧？究竟系咪嘅咧？咁啊，梗系啦。但系呢单料咧，实在因为系好复杂同埋精彩啊。因为我哋跟咗几，即系连续跟咗，可能都跟咗有成年啦。咁所以咧，即系啲资料咧系好多。咁所以咧就压轴咧就喺呢个 season 最后呢一集就送俾大家啦。咁啊，讲到呢一集嘅，咁个嘉宾就肯定系同我一齐有份跟呢单料嘅一位好朋友啦，咁就系阿 Stan， 阿 Stan， 系 ，Hello， 卓飞， 喂，好，唔该晒你啊，今次啊，多谢你又上嚟啦， 系冇咁讲， 咁阿 Stan 应该系忙到九彩嘅，我知道而家，即系正话我同佢食个饭嘅时候咧，就原来大家都未食饭，就我到脚软，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忙，咁但系都忙佢都上嚟啦，咁同埋不过都提一提大家先，其实阿 Stan 嚟紧咧，元网台都有另一个节目啊，宣传下先，系咪有另一个节目你哋？ 系啊，而家 搞紧 嘅， 同埋阿 Carmen 啦， 阿 Carmen 同埋 Samson， 阿 Sam 大家唔知边个啦，咁啊，迟啲嚟紧大家呢个节目出街咧就知啦，因为佢哋都喺度冚冚声赶制中，咁就做紧一个新嘅节目就俾大家。咁当然个节目入边就唔系讲 UFO 嘅，咁就系讲一啲。同一啲心靈有關嘅嘢，咁都幾有趣啦！一個 New Age 嘅節目啦， 係啊 ，New Age 節目 ，New Age 嘅節目，咁嚟緊元網台都會有一兩個 New Age 嘅節目都會新咁推出嘅，咁但係就放心，我哋又唔會搞到好 V 混混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節目應該聽嘅，值得聽嘅，咁啊 Stan 就抽空就幫手做埋嗰個節目嘅主持，其中一個主持啊。咁你忙到咁久彩，你都仲可以做兩個，做一個 冇得瞓啦，佢咪 直頭係。 冇瞓过觉咁咧，攰到不得了啊！今日而家大家听众唔知录紧音嘅卓飞同埋阿 Stan 咧，大家系油头粉面啊，啲眼袋现晒出嚟，其实啲须根就弹晒出嚟，因为系好攰呢排。Anyway， 咁啊，今日最后一集啦，呢个 season 咁就所以揾咗 Stan 上嚟，就讲呢单香港疑似啊外星人老拐事件。咁啊，阿 Stan 就同我一路咧，即系其实后边仲有一位朋友嘅，有位 Raymond 嘅，咁但系 Raymond 就。可能佢就唔想开麦啦，咁就变咗我就同阿 Stan 主要都系即系跟进呢个 case 嘅。咁但系讲呢单嘢之前咧，就讲少少，因为咧就食饭嘅时候，阿 Stan 就喺度讲紧，喂，伦敦奥运啊，唔系，首先佢讲就系话咧，呢越嚟越近啦，2012年12月21号， 系， 咁啊，大家都有个同感咧，就系、是、觉得啲嘢咧就发生得快咗好多， 系，同埋越嚟越多西停咁好似啊。 系西停，即系日日都有， 系日日都有嘅，日都有新嘢， 日日都有啲西停啦。咁跟住有嗰啲空，即系天空上高有啲号角声嗰啲咧， 系 啊，周围都听到啦。 好多奇怪嘅现象啊，而家 系啦，好多好奇怪嘅嘢喺度走出嚟啦。又好似阿 Neil 咁讲，越嚟越多一啲事件嘅真相，又好似一路系咁涌出嚟。披露 紧啦， 啊咁英国又话爆一大扎 UFO 档案出嚟啦， 系 咁啊，即系。真係好似阿 Neil 咁講啦，越近年尾，越近嗰日咧，越嚟越多真相揭露啊！ 好似係 ，但係得嗰呢幾個月啦，人類嘅意識係咪真係可以靠呢幾個月去 awareness 到？ 但係就嗱，如果以我哋喺物質世界上面睇，好似又冇理由得幾個月咁快可以做到呢樣嘢啊！但係其實你諗翻咧，其實係呢幾年啊，講係呢近呢十年嚟咧，人嘅意識係好似係。提升緊嘅 係起碼就算就我去講就香港人 係 啊 對 UFO 嘅認知都多咗好多， 即係除咗 UFO 可能好多嘢都係㗎，即係環保信息上面啊， 係 對動物嘅權益上面啊， 冇錯 啊，對食物啊、醫療啊，即係好多嘢嗰個資訊上面，佢哋都好似躍進咗啊， 係 係咪 係同埋呢個經濟嗰啲咁嘅騙局啊嗰啲 嘢係啦， 零不隆係咁彈出嚟啊，咁好多人喺 Facebook 啊不斷喺度 spread 緊啦啲 message 出去，咁當然啦。有啲 message 系真，有啲 message 系假，咁大家就用个脑去分析一下，先至决定你点样取态啦。 系，一定要呢样嘢， 相信吓，千祈唔好人哋讲咗就信。 系， 就算 MJ 十三讲咗都唔好即刻信。 系， 都谂下先，谂谂先咁样。咁啊好啦，嗱咁啊，正话食饭嗰阵时咧，阿 Stan 就讲咗就话，喂，你睇下伦敦奥运，嗱，伦敦奥运咧就好多阴谋啊，讲过，即系阴谋嘅预测啦，咁就好似冇乜嘢发生。吓、啊，即系 so far 都好似平安度过， 平安度过咁好啦，起码 咁好啦，系啦，即系你都唔想有咩惨剧啊，咩攻击啊、突击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咧，有样嘢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就系话伦敦奥运嘅开幕典礼咧，就有人影到只 UFO 就停咗喺个上空度， 系，亦都有人影到系话系飞船嚟嘅， 系啦，亦都有人影到就系话嗰只热气球飞船， 系 啦。咁阿 Neil 阿 Stan 咧就即系有啲。即係有啲見解，你就覺得嗰隻咧就一定唔係嗰隻飛船。 因為其實咧，我睇翻網上邊咧，其實講真，我唔喺現場啊， 嗯、 我唔可以用一個即係第一身嘅感覺同 你喺現場就不得了啊，大佬。 咁我喺網上揾到好多資料，其實咧就睇落去好似有一隻飛船喺上邊，亦都有一隻飛碟喺上邊。 嗯， 係啦。咁但係中間有好多嘅資料咧。是有少少混淆嘅，好奇怪地，譬如話喺個開幕典禮嘅當晚咧，咁、就Fox好有個第五台咧，咁佢有轉播嗰、那個即係成個 ceremony 嘅開幕式啊， 咁佢亦都有影到嗰一隻疑似飛船嘅嘢嘅， 係 嚇，咁、但係佢下邊咧喺個新聞下邊嗰條巴嗰度咧， 係 寫住 Alien in Olympic 嘅，即係外星人喺奧林匹克。出現 咁夠姜， 係啦係啦，咁點 解無端端寫句咁嘅嘢？ 係啦，點會咁樣寫咧？咁其實佢嗰度就話咧，其實個新聞電台嘅記者其實係有打電話過去呢、這個即係奧運嘅委員會嗰度問過， 係 究竟燒煙花嗰陣時係咪有一隻飛船喺上面嘅？ 我直頭個記者打去問， 係即係資料係咁寫啊， 問翻我飛上嗰邊嘅主辦。 咁但係嗰一晚咧，佢哋就話咧，其實。在燒煙花之前的半個鐘頭咧，所有嘅飛船咧都已經降落咗噶啦， 係 grounding 咗啦，即係唔應該上面有飛船嘅。 嗯， 嚇嗰晚就咁講。 因為好似你問過阿 Paula Harris， 係 Paula Harris 咧就話有一樣嘢就好 好唔尋常，就係話其實如果放咁大型嘅煙花咧、 嗯， 就唔應該有啲飛船喺咁低飛嘅， 好危險， 有危險嘅，即係飛船會爆炸，即係跌落嚟嘅會穿噶嘛，係咪先？ 就算佢唔係爆炸，你焫咗個窿，焫 咗個窿都死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有少奇怪嘅。咁當晚咧，其實就係話隻飛船就冇升到上去嘅，但係當第二日，哇！好多人影到啲片抌上去，又話 UFO 嘅時候，跟住咧就即刻又唔係咁講 啦，改口啦，係 啦，即係改口啦，就話咧其實嗰一日咧係 NBC 電視台咧就租咗 Goodyear 嗰隻飛船飛上去， 係 Goodyear 影嗰隻 影嗰個煙花 嚇，即係 official 嘅咧就降落曬， 係， 但係我哋冇報道俾你聽，就係原來 NBC 電視台就有一隻喺上高，係 啦，咁因為咧 Goodyear 咧就唔係 sponsor。所以就唔可以寫 Goodyear 嗰個 logo 喺嗰個飛船上面， 佢可以咁隨便改嘅咩？應該唔得噶嘛。 我唔知啦，總之係可以啦。佢而家講到，總之飛船就淨係藍色嘅啫，同埋上邊同下邊係白色嘅。 係 係啦，所以就冇咗個字嘅。 所以就話你影到佢影到飛船個底，你就以為 UFO 啦。係 啦， 係 啦，係啦。 咁但係好似話另外有條片係喺上高，即係嗰隻真係疑似嗰隻，即係佢講嗰隻飛船就喺 top view 影落去嗰個場館度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係影到有隻嘢喺下底。 飞过嘅， 飞过 系咁。另外有一条片咧，就系嗰个高度都相当高嘅，一定唔系我哋而家喺网上面见到话，喺个观众席嗰度影上去，见到有只飞船喺个烟花上边咁样，唔系嗰只嚟嘅，嗰只再高啲嘅，嗰只高度系成个场馆影晒嘅， 系 吓，咁系 即系好高啦， 系好高嘅， 肯定系好高。 但系你话嗰只咪飞机嚟咧？因为我见佢又唔系喐嘅，即系。 定咗嘅， 定咗嘅，咁应该系飞船啦。 嗯， 啊，即系照你系应该系飞船啦。咁、影到嗰段片咧，就系、喺上边影一啲烟花咧，就喺烟花中间有一个白色嘅光， 嗯， 系喺个烟花中间穿梭，跟住飞过嘅。 嗯， 系啦，咁嗰个就肯定唔系飞船嚟嘅。 系， 系啦，咁呢条片咧有奇怪就系影到一个白色嘅光球飞过，咁呢个肯定唔系飞船啦。咁喺上边影呢条片嗰、那个，嗰只应该系飞船啦。 嗯。 系咪先？就算嗰只唔系飞船，系飞机，咁我哋都影到一啲 有啲 好奇怪嘅嘢啦。 喺下低中间 咁，但系嗰个片又好似冇乜人讲嘅，其实点解吓？ 可能就系因为即系解释唔到啊。 系 你知香唔系香港？你知地球啲人咧就系解释唔到佢，就 ignore 咗佢啊。 可能有少少系咁样啦，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条片嘅，仲有一条片咧就系、喺个场馆嘅 side view 影埋佢嘅， 系 啊，即系喺侧边咁影埋佢啦吓。 嗯， 咁咧就见到喺左手边咧就有一只疑似飞船嘅嘢，即系大家觉得嗰只系飞船，咁、应该 即系喺地面影上去嘅。 喺地面应该系喺对面啲大厦影过去嘅。 系系 系。OK， 咁见到一只好似飞船嘅，咁嗰只应该都系飞船嚟嘅。 系， 我就咁睇落去， 嗯、 但系喺佢嘅右手边咧，又有另外一个光球，嗰、那个唔知乜嘢嚟嘅，系同一时间喺同一个画面嗰度出现嘅。 哦， 咁即系话，如果嗰只系飞船嘅话，咁、另外嗰只系咩咧？ 嗱，因为照如果根据佢哋即系官方咁讲嘅话，即系话喺上空只系得一只飞船，仲要系 Goodyear 嗰只啦。咁但系点解你会影到天空上边有两撇嘢咧？ 系啦， 咁呢个就 同系差唔多高度添嘅，嗰条片影出嚟系。 嗯，咁但系你我就系食饭你讲过嘛？你话、其实呢单嘢早喺几个月前 ，Nick Pop 系啊 ，Nick Pop 有讲过。 Nick Pop 系呢个叫做 MOD 啦， 即系真真正正嘅 Fox Motor 啦 ，X-File 里边嘅 X-File 啦，因为 MOD 即系咩？即系呢个 Minister of Defence， 系 即系呢个国防部嘅， 系国防部嘅一个，即系佢系一个 官员啦， 一个部门专责研究不明飞行物体嘅， 系 喺里边，咁佢就系嗰个人啦， 系啦， 即系 Fox Motor 啦 ，X-File 里边嗰个 真身嘅 Fox Motor， 不过佢唔系 FBI 咁就 系啦，系啦，咁佢就已经讲咗呢单嘢出嚟噶啦， 系啊，佢好似两三个月之前已经有讲过，话喺奥林匹克嘅开幕典礼嗰度可能 系 会有 UFO 嘅到 UFO 嘅到访嘅。 咁如果佢都知，咁即系讲紧呢个嘅到访就唔系。即系美国政府冇理由唔知啦， 唔系突如其来噶啦， 突如其来即系， 因为其实佢开头讲嘅时候系冇人理佢嘅，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 吓，但系当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啲人抄翻出嚟睇，咦，佢有讲过嘅，点解佢会知咧？最大问题点解佢会知先？ 系 啦， 咁就即系本身如果佢哋系嚟啫，已经系知会咗美国政府噶啦， 系， 咁佢就收到啲料，咁佢就走出嚟爆翻出嚟， 唔知系咪啦？总之佢又之前写过嘅， 嗯， 系啦，咁究竟又会唔会系因为知道佢哋会嚟而？ 要摆一只飞船上去混淆晒大家嘅视听咧， 系 系嘛， 系系 系啦。咁有啲人影到飞船，咁梗系话嗰只飞船噶啦。 系啊， 影到飞碟嗰啲梗系话嗰只飞碟噶啦。 系啊，或者影到两样嘢嗰啲就唔知系乜嘢啦，已经系解释唔到啦。 系啦， 咁所以美国政府好兴做呢嘢，唔系即系政府嘅 政府啦， 西方政府啦， 系相 美国政府、英国政府都系噶啦，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嘅。 系 即系将呢啲嘅资料混淆视听，咁等你觉得成件事系假嘅。 系，但系而家开始都冇乜人讲啦，呢件事开始 冇啦，你 系讲咗嗰两个礼拜，跟住冇人理啦。又 通常都系咁噶，就算你中国发射嗰个火箭啊，即系影到嗰只 升紧升，即系发射紧上去嗰阵时候，有只飞碟系咪飞过？ 有只嘢系有点光啦，我见到有点光就系好快咁飞过啦，我就唔知啊。当时我瞓咗觉， 系 跟住系有人连续系咁打电话嚟，有个朋友打电话嚟系咁话影到飞碟啊，影到飞碟啊咁，咁我先醒咗，跟住即刻就喺 Facebook 问人嚟，跟住啲人就即刻已经 capture 咗就摆上去。但系中国政府都系。系咁意就讲话只昆虫飞过咁就 系啊， 就了事噶啦。 同埋你喺新闻度后屘再睇翻嗰啲已经冇咗嗰段 ，cut 咗噶啦 ，cut 咗噶 ，cut 咗嗰段噶。 cut 咗系现场嗰阵时会有咯。 系啦， 系 啦。佢又好蠢，佢又唔学美国政府咁样咧，星空预先拍定啲片， 系 扮 live 咁播，咁咪冇事啦，系咪先？系嘛，你又要即时录，咁啊。即系俾人影到出嚟啦，咁所以咧嗱，呢个伦敦奥运啦，嗰个开幕式或者成个伦敦奥运中间，系咪真系有外星人即系嚟个睇咧？咁就大家自己揾翻啲资料，自己决定啦。 系啊，自己决定啊，自己再睇下啲片啦。 系啦，好啦，咁啊嗱，今日咧就事不宜迟啦，咁啊讲呢个今日呢单咁嘅讲咗好耐要讲嘅一单资料啦，咁就系呢、這个我哋怀疑香港啊。就有人呢就真係俾外星人老拐过。咁好多听众朋友都成日都讲话点解老拐事件只係发生喺美国啊或者係即係西方国家呢你中国地方冇呢咁其实中国都有嘅。咁但係嗰啲就比较即係夸张啲啦我觉得啊即係咩曼照国啊嗰啲呢即係我觉得嗰啲 即係我哋会搵到资料嗰啲就好夸张。 好夸张嘅。咁但係呢单就好似好 typical 嘅老拐事件。咁嗱，成件事系点样咧？咁就系喺今年嘅即系早排啦，即系讲紧系三四月咁上下啦。我记得，咁就我有一日喺屋企喺度做紧嘢嘅，梗系搵紧一啲其他嘅资料啦。咁就突然间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一位女士嗱，我即管就叫呢位女士做啊马小姐啦，好嘛？叫做马小姐啦，因为即系佢都唔希望公开，即系嗱，佢讲翻先，即系其实佢系希望公开呢件事，就睇下会唔会。有啲人係有同樣嘅經歷，咁有咧就可以通知翻我哋啦，咁可以即係進一步對照啦。咁但係佢又唔希望公開佢個名，因為佢都即係想將呢件事保密。咁咧，阿馬小姐咧就 send 咗個 Facebook 嘅 message， 佢甚至都冇 at 到我嘅，即係佢唔係 Facebook 唔係 at 咗個朋友。咁但係佢就揾到我，咁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個 message 咧，佢就講咗一樣嘢，佢話佢有一個好奇怪嘅經歷，就係佢會臨瞓覺前咧就見到有啲閃光。咁然之后呢就跟住就见到有啲好奇怪嘅画面咁嗰啲画面包括见到就係突然间眼前睇嘅变咗係好似鱼眼镜咁样啦即係我哋叫 distort 晒啦即係你知鱼眼啲观众啲听众知咩叫鱼眼镜啦即係总之嘢全部圆形咁样嘅咁佢就睇到面前嘅景象係鱼眼镜咁嘅景象咁佢就开头以为自己係眼花咁因为咁嘅原因佢又眯埋隻眼跟住眯埋隻眼呢佢又会见到另外一啲图像喺佢嘅眼嗰度即係喺个脑海入面喺度闪出嚟嘅。嗰啲图像好奇怪有啲係有啲人呢有啲係一啲人嘅人影啦有啲光呀咁。咁而佢眯埋嘅时候呢亦都睇即係感觉到眼皮外面因为佢夜晚黑感觉到眼皮外面有啲光喺度闪佢。咁然之后呢咁佢又擘大眼啫即係以为自己嘅眼花或者係即係諗錯咗啦咁再擘大眼睇嘅嘢呢仍然都係呢個魚眼鏡嘅景象咁佢即係擘大眼你又驚眯埋眼又驚咁點呢咁 即係眯埋眼都要睇嘢嘅 係啦眯埋眼睇到嘢擘大眼又睇到嘢咁樣咁於是乎佢就開始就好緊張啦好驚啦以為自己有問題啦咁佢呢就喺呢一刻呢咁佢就突然間佢形容就係斷咗片好啦斷咗片之後呢跟住第二日佢一瞓醒覺嗰陣時係大約係早上的11点钟咁佢就一醒咗呢佢就好驚啦咁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 即系嗱，我一讲翻开头嗰件事件啦，佢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咁、就即系揾我啦，第一个 message 啦，咁我就叫佢留低电话啦，因为都会有好多即系好多朋友都话见过 UFO 啊，咁都话即系将啲资料俾我啊，咁我就你留低电话啦，我都想同你直接联络咁样，咁佢就即时就留咗电话，即系好明显咧，佢当时系坐咗喺个电脑面前喺度等我 reply 佢嘅，咁我又即刻 reply 佢，咁佢就即刻留低咗电话啦，咁我就打电话俾佢。咁啊，打电话俾佢咧，佢就已经系好惊嘅。其实当时第一个反应佢系好紧张，跟住佢就即系唔知点算好啊。咁佢就问我系咪自己谂多咗，佢系咪我系咪黐线啊？咁佢问咗好几次嘅。咁因为咁嘅原因，我就话嗱咁啦，不如咁啦。咁我问咗佢好多个背景资料啊。你本身系几多岁啊？或者系你系咩职业啊？你嘅即系经济状况如何啊？即其實係需要問嘅，因為如果有個人佢生活係好大壓力嘅話咧，咁佢好有可能會出現一啲幻覺噶嘛。咁我哋做研究呢啲資料嘅人，通常都會企喺一個唔好信曬嘅角度去睇先，會唔會有其他解釋咧？咁我問咗佢，發覺唔係，你生活就好似冇乜壓力，又冇咩唔開心嘅嘢，因為佢當時都講話，其實佢都準備可能年尾會結婚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即係冇理由啊，佢又冇經濟壓力啊咁樣。咁好啦，我就同佢做咗。嗱，如果大家都知坊間咧，就有一個問卷咧，就係、是、即係CIA 嘅，就做一個問卷調查，就是、調查你究竟有冇俾外星人老拐過嘅經歷。咁嗰啲問卷嗰啲問題有啲係好簡單噶啦，有啲嘢就好明顯嘅，即係例如問你夜晚見到光會唔會驚啊？你望住個星空會唔會好大壓力啊？你見到一啲奇怪嘅生物，你有咩感覺？即係嗰類咁嘅嘢。咁同佢做曬個問卷咧，佢就64条啦，咁佢就中咗33条。咁而中咗33条咧，即係話嗰個問卷調查就係、是、你有可能係真係被經歷過呢個被外星人老拐嘅情況嘅。咁我就話嗱咁啦，阿馬小姐，不如我同你我問組做少少資料先，我再聯絡你好冇？咁佢就我又安撫咗佢啦，咁然之後我就收咗線。咁我第一件事諗咧就我要揾人幫手。咁我第一件事我就拎起電話就唔使諗噶啦，一定係打俾阿 Stan， 因為點解咧？阿Stan 咧就對即係本身阿Stan 亦都係喺 Exopolitics 呢個institute 裏邊係。做緊一啲功課啊，讀緊呢個課程啊，咁我第一件事我揾阿 Stan， 咁阿 Stan 亦都同外星人接觸嘅，有外星同外星人接觸過嘅經驗啦，咁所以咧變咗我問你啦，咁我就同阿 Stan 講咗好耐，我話喂呢單嘢可能係堅嘅，因為佢講咗呢啲資料。 一开头我都有少质疑嘅， 系啦， 咦？我究竟系咪真系坚 咧？系啦，定系谂多咗咧？ 系啦，因为好多时谂多咗会变咗好似幻觉咁样嘅。 系啦，咁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就 make 咗个 appointment， 我就同阿 Stan 就同埋另外 Stan 有位朋友，咁就同埋呢位马小姐，咁我哋四个人咧，咁就约咗喺另外一个地方嗰度会面嘅。咁我点解要揀另一个地方，就係因为我唔想佢再联想起同 UFO 有关嘅嘢，因为你知我哋录音室㗎啦，尸体又有一件喺度啊，胚胎又有一个啊，啲相片周围都黏啊咁。咁我想搵一个完全另外一个地方嘅，咁就带咗马小姐上去。咁大家喺度会面啦。咁我哋当时跟住阿 Stan 就第一次接触呢位马小姐啦。咁马小姐当时呢个反应系俾我哋嘅感觉呢系正常人一个嚟。 同埋佢講說話，因為其實佢開頭好緊張， 係 佢係一講就已經開始喊啦，即係佢情緒係好激動，即係你可以睇到佢唔應該係講緊大話，佢應該係經歷咗一啲嘢，令到佢好困擾， 係 佢而家唔知點算好，咁佢亦都有講過就係話，其實點解會揾阿卓飛咧？佢話因為我諗就得阿卓飛明白我嘅啫，因為佢同佢啲朋友講，佢冇一個人信佢， 係 屋企人冇人信佢。咁佢好擔心，如果第時真係如果有咩事，佢俾人捉走咗之後咧，起碼都有人知道佢發生咗咩事。 有件咁嘅事發生過， 係啦， 係啦，咁我哋跟住現場就即刻同佢傾咗好多偈啦。咁同埋就即係要求佢都就係、是、你可唔可以見到啲咩畫翻出嚟啦？咁佢就好詳細咁樣咧，就畫翻一啲當時嘅影像，例如佢見到一啲人咧嘅人影啊，就咁嗱，跟住咧佢就講咗一單嘢，原來就冇即係冇先前冇講俾我哋聽。原來佢喺佢呢一次嘅經驗之前咧，佢有一次咧就喺屋企咧就見到真係見到不明飛行物體啦。咁佢嘅形容俾我聽咧就係話啊，佢咧。喺嗱，佢呢位小姐咧，呢位小姐马小姐咧就住喺荃湾嘅。 咁佢個環境屋企環境對出咧，咁其實佢都我都問過佢，你可唔可以影張相俾我睇咧？咁影下你屋企出邊嘅環境啦。咁就影咗出邊就全部係草叢嚟嘅，即係矮樹叢嚟嘅。 同埋係一個山咁嘅， 係啦， 山坡嚟，係 啦，係啦。咁荃灣有幾多山坡，大家都知㗎啦嚇。咁我又無謂開曬個地址啦。咁就跟住咧，咁佢 send 咗呢啲資料俾我，咁跟住我哋都同阿 send 睇完之後就同佢傾。咁原來佢先前有一個目擊個案，個目擊個案係點咧？就係佢有一日十一點幾喺屋企，咁就即係睇緊電視啊！佢好似係睇緊電視，突然間咧就有佢感覺到咧，就有啲紅色嘅光咧就閃，即係透過個窗門就閃入嚟佢屋企入邊。咁佢開頭就覺得係邊個喺度惡作劇啦，咁佢就將佢望，即係即刻喺個窗嗰度望出去啦。佢望完出去咧，就俾佢見到出面咧，佢形容就係有一塊鐵板，係 佢好似地盤嗰啲鋼板咁樣， 係啦，地盤嗰啲鋼板，咁就圓空浮咗喺度，就唔係好遠嘅啫， 好近啊！ 佢就話好似兩層樓咁嘅距離嘅啫， 所以佢睇得好清楚嘅， 好清楚。佢仲話見到咧，佢個角落頭有啲嘢係咁反光嘅，咁佢開頭咧就以為係嗰塊鋼板，即係可能有工程啦，吊塊鋼板上去，而塊鋼板反映到太陽嘅光就照入佢屋企啦，咁但係佢睇嚟睇去出面又冇起重機， 係囉，咁塊鋼板應該會浮去到， 又冇吊索。咁仲有一樣嘢去形容㗎，你記唔記得佢當時講緊呢個鋼板係平 行 四邊形嘅，但係佢會咬曲嘅，即係本來斜一邊，跟住就會轉咗斜去另外一邊嘅，即係平行四邊形，大家知啦，斜埋一邊㗎啦。咁佢會咁樣變形嘅，會咁樣扭曲，但係佢形容唔到個厚度嘅，因為佢淨係見到正面，所以佢覺得係一塊鋼板， 一塊嘢咁樣， 一塊嘢咁樣。 側邊咧個邊位就有啲燈嘅， 有啲燈嘅係啦，係 啦， 有啲光，有啲燈咁樣閃嘅咁。咁佢望咗陣間，咁佢就跟住嗰只嘢咧又再閃佢。咁佢閃佢嘅時候咧，咁佢就好驚啦。當時咧佢就唔知咩嚟，咁佢就好驚咧。佢就形容自己當時就踎低咗，就揾張梳化就遮住自己。因為佢唔知係咪有人監視住佢啊咁樣。 裝， 其實都好難理解到嗰個心態，因為都唔知係乜嚟。即係如果你見到一隻碟，你都話 即係調翻轉我哋咧，我哋就死人都唔匿埋㗎啦。 咁係即刻 攞相機啦 ，video 影佢啦，係咪先？但係佢就真係好擔心。咁而呢啲反應係好正常嘅人嘅反應。咁跟住佢揾張梳化，即係踎低喺張梳化後邊。咁然之后再望仲喺度，跟住再踎多一阵间，佢形容踎多咗一阵间，即系讲系可能系30秒钟到啦。再恶高头再睇咧，就冇咗嗰只嘢噶啦。即系嗰只平行四边形嘅就唔见咗啦。咁呢个系佢原来佢即系话佢 send message 俾我之前嘅两三个月咧，即系年头嘅时候咧，佢就系见过喺屋企出边见过有只咁嘅。我形容係不明飛行物體啦，因為唔知係乜啊嘛，又係浮喺空中，但又冇降索冇嘢咁吊住佢噶嘛，咁就經歷咗一次咁樣嘅經歷，咁然之後佢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好啦，咁我哋就睇翻佢所有嘅資料啦，即係約佢上嚟見面嘅時候，佢就講咗好多嘢出嚟啦，但係講咗好多咩嘢咧，就下一節我哋繼續翻嚟，就即刻睇下呢位女士啊，見到啲咩嘢啦。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呢一集系今季嘅最后一集，咁啊有阿 Stan 喺度，我哋就继续讲翻呢位马小姐佢嘅经历啦。咁就话说，咁我哋就约咗佢就上嚟另一个朋友嘅办公室，咁啊我同阿 Stan 就同埋呢位叫 Raymond 嘅朋友啦，就同埋马小姐就会面啦。咁啊跟住交俾你啦 ，Stan。咁我佢哋见面之后点咧？ 咁啊见面之后咁佢就个人好惊啦，我睇到佢好惊嘅，佢眼神好惊啦，又喊啦咁样， 喊得好停到啲， 停到嘅，佢喊咗差唔多都差有四个字起码都有， 系啊， 又讲又喊嘅，咁佢咧其实就经历咗一啲佢解释唔到嘅现象，咁佢就好惊，咁佢就觉得嗰啲外星人好似上嚟捉佢咁样嘅，佢形容到，咁佢就讲咗，其实佢又经历咗五次呢一啲咁样嘅感觉嘅，咁中间其实好多嘢咧，其实佢系讲唔到俾我哋听，因为佢中间系 missing time 啊，即系所谓嘅，即系断咗片啊，咁譬如话佢讲佢第一次啦，佢系讲紧系上年嘅六月，2011年，咁有一日咧 就是朝早的11点钟。 是。 咁、啊、呢就佢就睇到头先你讲嗰隻呢即係、就是、平行四边形嘅 UFO 啦。咁就好近嘅喺佢个睡房出面嘅窗口。咁、啊、就大概离佢20尺左緊啦。咁佢、啊、见得好清楚嘅。咁係有啲灯喺旁边斩啦。咁跟住呢就已经唔记得咗啦。 断咗片啦。 已经断咗片啦。 係 啦。咁跟住呢到佢醒返嘅时候呢就大概是两点钟左紧嘅， 即系中间唔见咗三个钟头， 系唔见咗嘅，唔知咩事嘅。 三个钟头系冇咗记忆嘅， 系啦，系、嗯、啦。咁佢亦都话翻咧，佢话见到呢只所谓平行四边形嘅 UFO 嗰阵时咧，出边系好光嘅， 嗯， 啲光系光过太阳嘅，佢话， 嗯， 吓、啊、佢有啲光射入嚟嘅， 嗯， 吓、 嗯 啊、但系谂下朝头早十一点几，有啲光过太阳射入嚟，都几犀利嘅。 系咧，因为正常，如果你系。習慣咗係呢個時間有光射入嚟，你都知道係太陽光㗎啦。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佢閃入嚟㗎嘛？佢話 係啦，係啦， 嗯， 係啦。咁跟住咧就冇啦，跟住就完咗㗎啦。跟住佢話佢醒翻嗰時咧就係坐咗喺張 sofa 度嘅。 冇錯， 係啦，中間所有嘢都唔記得曬。 冇錯， 係啦。咁跟住就到第二次咯。第二次咧就係、是、今年嘅三月， 嗯， 嚇、啊，咁咧就係、 是、就係、是、佢 send message 俾我嗰次啦。 係啦，係啦。咁佢忽然間咧係。嗱，因為而家呢度講啲嘢咧係冇一個次序噶，大家可能要記住呢樣嘢， 記或 者係啊，因為唔係一個古仔嚟嘅，係佢講嘅啲感覺嚟嘅。咁第二個 contact 咧就話佢喺嗰喺三月啦，今年2012年啦，忽然間咧喺個腦裏邊咧有一啲好強嘅光， 嗯， 可以打入佢個腦嗰度咁樣嘅， 嗯。 吓，跟住佢只眼见到嘅嘢咧，就全部变晒形嘅。 嗯， 吓、啊，即系头先你讲嗰个鱼眼镜嗰个咁嘅 effect 咧、 嗯， 就佢见到所有嘅佢间屋啊、电视啊、厅啊、sofa 全部嘢都变咗鱼眼镜。 但系嗰阵系夜晚嚟噶嘛，好似系。 系 夜晚嚟。 跟住咧就系眯埋眼咧，就有一啲影像咧就打入佢个脑嗰度嘅。 嗯， 吓、啊，即系擘开眼就见到鱼眼镜。 系 系啦，眯埋眼就见到有影像， 跟住擘大眼又死，唔擘大眼就 系啦，点都死噶啦，系啦，咁就。停唔到嘅，即係嗰啲嘢好似 download 入佢個頭裏面咁樣嘅，咁佢亦都聽到一啲好高頻嘅聲音嘅， 係 VV 聲嗰啲啦， 係、 啊、即係隻耳會痛嘅，淨係高頻度， 好似 James Box 嗰啲， 好似嘅，其實有多嘢好似，除咗 James Box 好多個嘅 Alien Abduction Case 都有啲咁嘅情況，咁、跟住咧就係、是、見到嗰啲影像咧係有一啲人形嘅剪影，嚇、但睇唔係好清楚個樣嘅，嚇、同埋有一啲佢形容為係太空船嘅嘢，係、拍咗喺一啲好似啲飛機褲咁樣嘅， 係 係嘛， 嗯， 即係拍曬喺度咁樣嘅。 有啲有佢有啲嗰啲 hanger， 係有啲 hanger 裏邊嘅，吊曬呢啲飛碟喺度咁樣啦嚇嚇，咁、就係全部係一個點講啊？好光嘅地方嚟嘅，佢話係嚇，同埋嗰啲佢見到嗰啲人形係好矮嘅，好、矮嘅。咁跟住咧。再嚟咧，跟住就開始飛歐啦。 嗯， 飛歐就所有嘢又唔記得曬，斷咗片啦，唔知發生咩事啦。 係啦， 咁啊，直到第二朝早 就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啦。 係啦，直到第二朝早，中間所有嘢唔記得曬，冇曬。OK，、好啦，咁就到第三次咯。第三次咧，佢就話夜晚就拎住個 iPad、就瞓喺張牀嗰度，就睇緊三角嘅。 嗯， 嚇、佢咁講緊嘅。咁跟住咧，就忽然間咧，就喺佢間房出邊咧，就有啲紅色嘅。 佢 系啦，一个光球咁嘅嘢咧，就喺度转嘅， 喺个窗出边啦， 喺窗出边转嘅， 喺出边喺度转嘅， 系啦，喺度转嘅。咁跟住咧，佢就即刻落床，就开灯，开灯之后咧，又唔见咗咯，系啦， 系啦， 系啦。咁跟住咧，转头咧，啲光又出翻嚟咯， 系啦，即系又熄灯又走翻上， 系啦，又出翻嚟咯。咁跟住咧，佢就匿咗喺间个厅个 sofa 度望翻佢自己间睡房。睇下究竟咩嚟嘅， 系 系啦，咁咧佢后屘咧系尝试过喺佢另外一个窗口望出去睇下隔篱屋，有冇影有冇嗰啲反应啊？即系嗰个红色光出边啊嘛， 系 佢想睇下隔篱屋个窗出边会唔会有呢啲红色光嘅反应， 系， 但系冇嘅， 系啦， 吓佢系见唔到嘅， 只系喺佢个窗嗰度见到， 系啦，咁所以佢就怀疑紧究竟嗰啲嘢系咪喺呢一个空间嘅咧？佢有咁讲过嘅， 系 系嘛？ 因为阿 Stan 咧佢好好啊，因为当时佢就录低晒，同埋佢每样嘢都 drop 晒 note 上，我就听咗凭个脑记，所以佢嗰啲 details 啲嘅，继续 系啦。咁跟住佢就佢开灯啦，又熄咗灯啦，咁又喺翻度啦。咁跟住就冇计啦。咁佢喺度，咁你赶佢唔走嘅系咪先？ 系 啦。咁跟住佢就再翻入去睡房嗰度。 嗯， 系啦。 咁跟住咧，啲光就冇咗啦。 嗯， 啲光就冇咗啦。咁跟住咧，佢就打就即刻 send WhatsApp 俾你嘅。 系，系咪？冇错， 系啦。 嗱，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咧？就系、是、夜晚十一点几，咁我当时就揸紧车。咁佢咧就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就话佢而家喺张床上高。嗱，我有张相，我可以 send 埋张相俾大家睇噶。咁、那个 WhatsApp 系佢即时 send WhatsApp 就话，我而家张床上高，就见到佢喺出边闪光。咁咧就我而家好惊，咁就唔知点算。咁、那个 WhatsApp 就系咁噶啦。咁而我当时系揸紧车，啱啱红绿灯，咁啊睇到呢个 message 咧，咁我就好紧张，我系即刻飞车谂住飞翻屋企，但系咧即系都仲有一段距离啦，系嘛？咁、我仲争啲撞车添啊，其实吓系争啲撞车嗰 下， 好危险啊！好，我又好紧张，跟住我打俾佢咧，电话系冇人听嘅。 系， 咁啊，直至到要差唔多15分钟之后，半个钟之后，我先至打得通个电话俾佢。咁佢嗰阵时咧就话好镇定咯，当时嗰下佢就。诶，而家冇晒啲光啦，咁，咁我问你，咁中间发生咁嘅事，佢唔记得咗嘅， 系 冇嘢，正话有闪光，跟住而家冇咗啦，咁，就 系 咁啦， 系啦，咁同埋佢又补充咗一样嘢，就系话咧，喺嗰次之后咧，嗰、那个礼拜咧，个头都好痛嘅， 系， 当一谂嘢嗰阵时就好痛啦，尤其是谂翻究竟发生咩事，就谂唔到嘅， 系啦，佢尝试去谂就个头痛啦， 系啦， 就所以佢索性唔谂， 系啦， 咁咧嗱，主要中间有个小插曲嘅，咁啊，其实呢度咧中间就系佢。有啲閃光閃佢，即係第一次佢閃光閃佢隻眼嗰陣時咧，咁嗰種閃法咧就令到佢即係好唔舒服啦。咁原來佢第二日咧個佢姐姐咧就瞓佢樓下嗰層，即係碌架牀 ，sorry， 即係瞓喺佢樓下啦。佢瞓喺碌架牀嘅上高啦。咁、而佢閃完佢之後咧，佢第二朝早佢姐姐就話隻眼咧唔舒服，同埋琴晚咧成晚咧。是发梦有啲记者喺度影相， 系 有啲记者攞个相机系咁对住佢系咁影相，咁咧就好吻合翻佢见到啦，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嘅梦有阵时系俾我哋外在环境影响到嘅， 系 即系我外边如果真系有闪灯嘅时候，如果我系熟睡咧，我又俾嗰啲闪灯影响到我个脑咧，就会 create 咗个画面就系有记者影我相， 系啦，即系可能佢闪灯同记者系好吻合， 好吻合啦， 系啦， 系因为佢嘅认知就系记者影相啊嘛， 系啦系啦， 咁然之后夜晚咧，即系晏昼佢就去睇医生，因为佢嘅眼角膜好痛，去睇医生，医生就话俾佢听，你个姐姐个眼角膜损咗，但系。即係當然有好多情況都可以令到佢損咗嘅，但係咩原因損咗就唔知道，因為佢瞓覺之前都冇話撞到啊，冇話捽眼啊咁樣。咁總之就第二朝損咗啦，咁樣咁就令到我更加覺得，喂呢單嘢唔簡單喎，即係其實唔係一個人，可能另外一個人都 即係兩個人都有事嘅， 都 feel 到呢樣嘢喎，咁樣係啦，咁咁啊繼續啦。 好，咁跟住第四次嘅 contact 咧，就係喺五月嘅，咁佢話咧就係、是、喺佢嘅即系 period 嘅时间嚟嘅， 系即系嗰个月经， 系啦系啦，因为呢样嘢可能都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外国嘅个案都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咧就见到一个好矮嘅人， 系 着住一件太空衫，即系佢形容为太空衫啦， 系 吓。咁、嗰件太空衫系点样嘅咧？就系、是、前边有个罩罩住个头啦，跟住有条喉咧就搏住个身嘅， 系 系啦。咁嗰个矮人咧就系蓝蓝地色嘅， 系 佢话咁咧就。佢就嘗試同佢哋溝通，係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嗰啲人咧就用一啲好似人哋點講啊？我哋去超級市場咧買嘢，咪有啲巴曲嘅，咪掃嗰個 scanner 嘅， 係啊， 好似嗰啲 scanner 咁咧 scan 佢個身體， 係 係啦。咁佢就喐唔到嘅， 係 嚇。咁喺嗰個時間咧，因為嗰啲人行埋咗咧，佢就見到原來嗰件衫咧係。银灰色嘅 系 吓银灰色嘅， 所以佢就形容系太空衫啦。 系啦，所以形容太空衫啦吓。咁、跟住咧，佢系用嗰啲 scanner 咧就 scan 咗佢两次嘅。吓、咁就佢跟住 scan 紧嗰阵时候，听到一啲嗡嗡嗡嗡嗡嗰啲咁嘅声嘅，即系哼鸣声啦。佢哋叫做吓， 即系机器声啊嘛，唔系嗰啲物种嘅声啊嘛。 唔系物种声，应该系佢个 scanner 啲声嚟。 系 啦，咁佢咧就。嗱，記住啊！而家呢度係全部嘢斬開曬嘅，中間冇 係斷開曬 嘅，好似冇關係咁啊！跟住佢又另外一個記得嘅嘢就係佢企咗一間房裏邊，嗰間房好黑嘅，咁就有一啲力量推開佢隻手嘅，但係就唔係一個肉體嘅接觸嚟嘅，即係隻手無端端好似有股力量推開你，即係啲磁石推開你咁樣啦，就少少個感覺啦，咁跟住咧，佢哋咧就越行越埋。咁佢咧就望到佢哋个样，系冇表情嘅，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好惊，可唔可以下次先再做咧？咁样 吓、 啊， 咁 但系呢个系催眠之后噶啦嘛？ 呢、這个唔系，呢、這个系上次就咁样同我哋讲、 哦， 即系佢仲记得嘅呢啲位， 系系啊， 系啦，即系佢记得每一个即系情节里边嘅一啲片段同埋一啲感觉啊。 系、嗯，但系佢就唔知点解会有呢啲画面，因为当时佢清醒就冇见过佢哋。 系啦系啦， 但系个脑入边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影像喺度啦。 咁佢净系同佢哋讲话，我好惊啊！而家你可唔可以唔好今次做，下次先做啊？咁样，咁、 嗯嗯、 一讲完之后咧。跟住好啦，咁佢又翻翻去自己间屋嗰度啦。 系啦， 记得嘅嘢就系、 是、记得 系啦。咁跟住嗰个礼拜咧，就又发烧啦， 嗯， 同埋有气管炎， 嗯，系冇错， 系啦， 啊，佢都有病啊，咁样嘅， 系啦。 咁呢个系佢喺嗰度讲嘅嘢啦，系咪？ 第四次， 第四次， 仲有第五次嘅，吓、啊，咁第五次咧就系、是、又唔佢直头唔记得咗几时噶啦，呢、這个已经系有啲白色嘅光， 嗯， 喺佢瞓紧觉嘅时候喺个窗度射入去， 嗯， 咁。佢话佢唔知点解好攰， 嗯， 见到啲光之后， 嗯， 跟住又冇记忆啦， 又 晕咗啦，又晕咗咁样，好似系啦，跟住咧就忽然间咧就有一个感觉咧，就觉得自己好想食嘢， 嗯， 就唔知点解有一盘好似一啲 mousse 咁嘅嘢喺佢前边， 嗯， 但系咧佢就照食，佢、 嗯、 我记得佢嗰阵时话好似一劈泥咁嘅，佢都唔知点解我会食嘅， 系 啦，咁佢就照食，食嗰阵时咧佢个感觉好似人哋嗰啲 cornflakes 嗰啲味咁样，即系嗰啲肉 粟米片 咁样，系啦，咁佢就谂，哇咁难食，点解我都会食嘅，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咁佢话嗰啲人仲俾啲羹佢滗嚟食添， 嗯， 系啦，咁佢就后屘话俾我听嘅时候就话好似一个梦咁样嘅， 嗯， 个感觉上系、嗯、好似一个梦咁样嘅，咁。佢系记得唔多啦， 系啦， 跟住所有嘢都记唔到啦， 系啦， 系啦。 咁嗱，正如好多外国嘅个案都系啦，当你有一啲咁奇怪嘅记忆啦，我同阿 Stan 咧，其实即系虽然佢会听呢个节目啦，我哋都照讲。其实我哋一路都有个质疑嘅，究竟佢系咪有啲精神问题咧、 嗯， 或者有啲幻觉啊，或者系佢谂多咗啦。咁我哋亦都尝试问过佢，喂，你有冇睇啲UFO 嗰啲戏啊？有冇睇嗰啲外星人嗰啲戏啊？有冇听 MJ13 啊？咁佢就话其实我本身有睇嘅、 嗯， 但系就因为上次佢同我通电话，我就叫佢停晒唔好睇，因为我会惊佢因为呢啲影 响 咗佢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佢话佢近呢段时间都冇睇过啦。咁我话好啦，我哋就不如同你安排做一次催眠啦，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催眠系一个几好嘅一个 几有效嘅方法啦， 几有效嘅方法。 因为其实佢都有讲过咧，佢话佢唔知点解每逢一谂翻。想谂清楚究竟其实嗰晚发生咩事咧、 嗯？ 一谂到嗰个位咧，个头就好痛啦， 好痛嘅。 同埋咧，系发觉嗰个记忆系好似慢慢越嚟越冇啊。 嗯， 吓、啊， 即系唔记得啲， 开始唔记得啦。即系如果再唔做，可能真系会唔记得咗。 系啦， 佢因为每一日都好似慢慢越嚟越少、嗯，越嚟越少咁样开始。 冇错。嗱、啊，咁啊，适逢当日咧，即系当时啦吓，咁、啊、我哋就揾紧一啲催眠嘅师傅，即系嘅导师啦。咁想同佢做一個催眠，咁我最記得當時有一晚咧，就係、是、阿 Stan 咧就 send 咗個 Facebook 俾嘅 message 俾我， 嗯、 就話佢咁啱咧有一位朋友咧就喺外國嚟咗香港，咁、嗯、我仲記得你掟張相，你哋兩個坐喺蘭桂坊嗰度飲嘢嘅，咁、 嗯、 嗰位朋友咧就係、是、又研究即係、就是、外國朋友嚟嘅、嗯，就係、是、研究呢啲UFO 啊啲 abduction 嘅 case， 咁佢就即係佢同你講就係話，如果要做催眠就要快做。 嗯， 因为佢会越嚟越少噶啦，啲记忆会越嚟越唔记得嘅， 系 咁啊，好紧张啊， 系 好惊啊，跟住即刻就 blim blam 就同佢约啦，咁就终于就约到我哋嘅追击历史迷踪嘅莎姐啊 Nerissa， 咁就因为 Nerissa 都系一个即系注册咗嘅一个催眠师，咁而且亦都我喺我嘅理念入边觉得 Nerissa 阿莎姐都系一个几即系都 open mind 嘅人， 系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啊由佢去尝试做呢个催眠系最适合噶， 嗯。 咁啊，几经波折之后咧，就终于就搞掂咗，就约咗阿马小姐，就同埋呢个阿 Sa 姐咧，就喺阿 Sa 姐嗰、那个即系嗰个即系个中心啊，即系佢自己嘅中心喺铜锣湾，咁就做咗一个催眠嘅即系一个催眠嘅 regression 啦，即系催眠咗，咁咧催眠出嚟之后咧，嗰啲料咧就吓死你啊！ 嗯，就犀利啦， 系啦，点咧？佢点样咧？佢催眠嗰阵时，当时嗱，我同阿，因为现场就要好静啊， 嗯， 咁我同阿 Stan 咧就冇入去，但系咧我哋就经马小姐同意之后咧，就摆低咗个录音机， 系， 咁就录低咗佢哋喺催眠入边讲嘅嘢， 系， 咁啊，阿 Sa 姐出到嚟之后咧就。因为个成个催眠过程好长，成三个钟头。 系啊，两个几三个钟。 两个几三个钟头。咁啊，好啦，咁佢出嚟啊，莎姐就讲咩咧？ 吓，出嚟啊，莎姐咪就话 其实就未攞晒所有料嘅， 嗯， 但系因为咧几个钟头太攰啦， 系 系啦，咁就睇下会唔会可以下次等即系精神好啲先再做， 系 系啦咁样，咁佢就话诶、嗯应该以佢嘅经验嚟讲咧， 嗯， 应该佢就冇讲大话嘅， 应该就冇， 因为嗰啲嘢冇得作嘅都系 啦， 系啦， 同埋佢话佢因为系佢有啲位佢问佢有啲位咧，佢、 嗯、 话如果你系作嘅咧，你会作出嚟嘅， 系， 但系佢嘅经验就睇到佢有啲位佢睇唔到，佢话现场太黑， 系， 咁佢就真系话太黑睇唔到， 系啦， 即系佢唔似系作嘢嘅人啦，咁、 嗯、 跟住沙姐，同埋我问咗沙姐几次嘅，其实我其实你系咪肯定？佢當時係入咗呢個叫催眠狀態嘅咧，咁佢話係，佢話佢以佢嘅睇翻嗰個人嘅反應，因為沙姐都唔係第一次做催眠，做好多次嘅，咁佢話以睇翻佢嘅反應，佢係入咗個催眠狀態嘅。 係，我仲記得佢話，佢講到隻手好似俾一股力量推開嗰陣時候，佢真係舉高咗隻手喎。 係啦， 舉高咗半個鐘頭都唔擺翻落嚟。 係啦，舉高咗好耐都唔擺翻落嚟嘅。咁後屘先至擺翻落嚟。咁你其實係咪 drop 低咗當時啊？沙姐喺催眠入邊佢見到嗰啲，其實就係佢斷咗片嗰啲嘢啊嘛。 佢斷咗片嗰啲嘢，其實咧我就係 drop 低咗之後睇一次。 嗯。 咁我發覺咧，原來係佢嘅第一次， 即係見到個平行四邊形嗰。 係啦，即係六月。2011年六月嗰一次，即系朝头早十一点钟见到之后，乜嘢都唔记得晒，跟住瞓醒觉就喺张梳化度咁， 好似个 咁嗰个感觉，应该就系嗰 段时间 嗰段时间嚟嘅。但系咧，因为佢喺催眠里边咧，佢有一个方法嚟去做催眠咧，就啲资料系会乱咗嘅，即系讲咗之后嗰啲嘢先嘅， 系 即系先再推翻上之前， 慢慢推翻之前 嗰啲。咁所以咧，我就会将啲资料再整理咗一次就。用一個即係順序嘅次序咁講一次，咁大家就會明啲。如果唔係就好亂啦。 係可以講啦。 OK， 咁其實咧，佢又講翻啦。我可以再 recap 翻一次咧，就係佢第一次就係話，朝頭早十一點鐘啦，見到 UFO 啦，喺個窗口出面有隻平行四邊形嘅UFO 就好近嘅20尺。咁跟住咧就已經唔記得咗啦。 嗯， 見到啲光之後就唔記得咗咩事，跟住醒翻就已經係下晝啦咁樣。咁嗰次咧，原來咧，而家睇翻個催眠嘅資料裏邊講咧，就話咩咧？佢话原来系坐喺个梳化度， 嗯， 就睇紧电视，就做紧《神雕侠侣》嘅， 嗯， 系啦，就系朝头早大概11点钟， 系 就系黄晓明做杨过嗰一套《神雕侠侣》添，佢仲指明， 系 系啦，咁忽然间咧睇睇下咧，就所有佢周边嘅嘢停晒，包括电视个画面都停咗， 冇错， 系停咗吓，即系唔系熄咗，系停咗 ，freeze 咗， 好似成个空间停咗咁样， 系 ，OK， 咁跟住咧佢就。由佢嘅客厅，行埋去佢睡房嗰个窗，即系 which is 个窗喺出边有只 UFO 嗰个窗嗰度，跟住咧佢就系行过咗个窗，穿过咗埲墙， 冇错， 出咗去企喺凌空， 系啦， 跟住头壳顶就有只船喺度， 头壳顶就有嗰只 UFO。佢望翻落地下，自己系凌空企咗喺度。 凌空嘅，系啦、 啊。有啲嗱，听到呢度有啲听众朋友话，有冇可能啊？ 系啊。 有冇咁劲啊？你即系你话佢入嚟老拐你，我都仲信啦、啊。 系。 但系你行穿过个窗出去，嗱呢度撇低佢个个案先。阿 Stan， 以你嘅研究或者你睇咁多嘅唔同嘅资料，外国咁多嘅 abduction case， 其实一个人。在咁嘅情況之下，穿牆過壁係有可能噶嘛？ 係有可能嘅，即係如果你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唔知點解可以穿到牆啦、 嗯。 但係如果你喺啲alien abduction case 嘅個案裏面，有好多個個案都係話其實啲外星人喺埲牆度行出嚟嘅， 係 同埋係帶住你行出埲牆嘅， 入翻去嗰隻船嗰度，或者凌空飛起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係有可能嘅。即係如果喺個資料上面， 冇錯，係。甚至乎其實連即係早排啊 ，James Bucks 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先前同阿 James Bucks 即係講個 James Bucks 嘅事蹟都講噶嘛、 嗯， 因為佢係直頭係可以阿 James Bucks 係瞓醒覺， 嗯， 就聞到好香嘅一種花嘅味， 係， 跟住佢再起身望清楚咧，係見到自己半個腳印，即屋入面有佢自己嘅鞋嘅腳印， 係， 而嗰啲腳印係啲泥嚟嘅， 係， 而佢望清楚咧。佢有半個腳印咧，係喺間屋入邊。 嗯， 有半個腳印咧，係穿過咗埲牆喺間屋嘅出邊。 係， 即係嗰埲牆係夾住咗個腳印一半啊。 嗯， 而佢嗰啲泥咧就係、是、屋出邊嘅泥。 嗯， 而甚至乎佢嘅鞋底係有嗰啲出邊嗰啲有啲花有啲花嘅 嘅，即係佢踩到啲花，嗰啲花就帶埋落隻鞋嗰度，就翻咗入屋嘅。即係話佢原來喺外星人老拐事件入邊咧，其實外星人有個技術係令到你即係可以 穿牆過壁 啊！即係我哋講穿牆過壁，其實技術上可能係將你嘅分子 結構 改變咗，而你可以穿過咗埲牆。出咗去之后再回复翻原本个分子结构， 系啦， 呢个好夸张噶，但系外国嘅个案有好多， 系啦，但系呢啲通常就喺外国嘅个案嗰度成日都会见到嘅， 系啦， 但系香港咧 就第一次， 就第一次， 系啦， 系啦， 咁点咧？佢出到去见到自己凌空企喺度啦， 凌空企喺度啦，咁佢仲好详细咁样去形容翻佢当时着住嗰件睡袍嘅，可以， 嗯， 我记得， 系啊，系啊， 系嘛， 佢喺屋企就系着住睡袍， 系啦，佢仲见到，因为佢望翻自己嘅身嗰阵时系着住嗰件睡袍嘅，跟住咧就系。俾嗰只飞碟吸咗上去啦， 嗯， 即系所谓吸就慢慢升入去嘅， 升入去。 咁佢跟住咧就见到啲蓝色嘅光嘅， 嗯， 吓，咁跟住咧就佢话只船好大只， 嗯， 吓，咁吸紧佢上去嗰阵时咧，佢系唞唔到气嘅， 嗯， 吓，好难唞气，唔系吞唔到，系好难唞气，好似即系棘住咁样，所以都系 OK。咁啊又入咗只船里边咧，跟住咧就有一啲唔知咩啦，可能有个人咁啦，佢冇讲系边个，佢有。有个所谓嘅 breathing 嘅 device， 即系好似氧气罩咁啊，俾佢摆喺个面嗰度，但系透明嘅，好细个嘅。咁啊吸咗之后咧，咁佢咧就唞气唞得畅顺翻啦。 系啦，哦，最后俾阿马小姐 系啦系啦， 俾佢呼吸用。 系啦系啦 系 系啦，咁一吸完嗰啲即系嗰个氧气罩里边嘅空气之后咧，跟住佢就瞓咗。 佢瞓咗 喺只船里边瞓咗。 系 系啦，但系咧，所谓瞓咗咧。是他浮了在隻船里面的其中一间房那里是打洞这样浮了在那里的。 嗯。 在个催眠里面讲出来。 凌空浮了。 凌空浮了在那里的。 是。 只脚是不掂地的。 是。 咁跟住呢就喺佢前面呢有一个好大嘅荧幕，佢形容为一个荧幕，咁呢荧幕出面呢就有一个蓝色嘅天，咁佢好靓嘅，咁佢就望住嗰个荧幕啦，咁个荧幕上面呢是有一啲类似好似系数目字咁嘅嘢喺个荧幕嗰度走出嚟嘅， 系 好似啲 digital 喺度跳咁样嘅， 系有啲数字喺度跳嘅， 系啦，咁系即系系咯，有啲数字，啲数字系少少透明嘅，佢形容为吓，咁跟住咧，佢就见到啊，即系可能类似啦，二字同埋三字阿拉伯数目字咁嘅形嘅嘢， 嗯， 同埋仲有一啲好似一啲 symbol 啦， 嗯， 一啲唔同嘅形状啦，咁喺度转啦，喺度跳， 有啲图片，有啲图像咁， 系有图像喺度啦。咁跟住咧就望住嗰个咁嘅即系个所谓嘅 screen 之后咧，睇睇下见到有啲黑影喺个 screen 前边嘅，系啦。跟住咧佢就话好似太空人嘅， 嗯， 以佢嘅认知嚟讲，我觉得嗰啲似太空人， 嗯，吓太空人， 太空 外星人， 唔系太空人，太空因为着住嗰啲衫啊嘛， 系 银银灰灰嗰啲衫咧，好似太空人咁样嘅， 系 吓。咁就大概有两至三个到， 嗯， 吓。咁忽然间佢就话只船系圆形嘅， 嗯。 但系记住头先佢上嚟嗰阵时，只船系 平行四边形嘅， 系啦。但系忽然间讲完呢样嘢之后，就忽然话只船系圆形嘅。 嗯，吓 ，OK。咁嗱，去到呢一刻咧，我哋就一路，其实呢个系成个催眠嚟嘅。咁因为录低晒啦，咁成个录音啊声就攞咗去再听多几次啦。咁就 drop 低晒呢啲资料嘅。咁另外咧，佢就仲有提过咧，就系话其实佢喺只船入边咧，就佢有一个情景咧，就系佢瞓喺张台度， 嗯。 但系咧，就个肚上高咧，即佢个肚皮嘅上高咧，就有个盒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嗱，呢度再讲埋落去啦。 好。 咁佢就发觉嗰两三个所谓太空人啦吓，咁、 嗯、 有一个咧就企咗喺佢嘅左手边。 嗯。 吓、啊，咁咧佢哋就好怪、哦，佢哋系冇凳嘅，成、 嗯、 间房系好空旷嘅一间房，圆形， 嗯、 中间有一张好似台咁嘅嘢，跟住冇凳。咁佢就嗰阵时咧就已经系瞓咗落嗰张。 张台度， 嗰张台嗰度噶啦，咁就佢哋嗰啲人咧嘅肤色咧系蓝蓝地色嘅都系，佢、 嗯、 见到又开始近啦，见到吓、 嗯嗯、 越行越埋啦，吓咁咧就佢哋除咗企喺佢隔篱之外咧，系有一啲人咧就踎咗喺地下度，唔知做乜嘢嘅，佢、 嗯、 形容唔到做乜嘢， 系似系做紧嘢， 系似系做紧嘢，佢以为即系咁，佢睇到佢好似喺度搞紧呢啲嘢咁样啦，咁、 嗯、 另外一啲咧就喺度搞緊個 panel 嘅， 嗯， 吓、啊，咁個 panel 上面咧就係冇掣 制台咁樣噶嘛， 但冇掣嘅， 冇掣嘅，係啦， 冇掣嘅講，係啦，咁跟住咧就同佢有一個行為同佢講嘢， 嗯， 但個口唔喐嘅， 嗯， 係啦，咁跟住咧間房咧就開始慢慢又越嚟越暗啦， 嗯， 跟住佢個頭又越嚟越痛啦， 嗯， 係啦，咁跟住咧就 佢开始好惊啦， 嗯， 个心跳得好快， 嗯， 吓，跟住好惊好惊。咁呢个咧就系之前嗰一段嚟嘅， 嗯，就系话呢一度佢个感觉到个肚有个盒窄， 系啦，跟住嚟紧咧就个盒啦，跟住咧佢好惊之后咧就见到一啲白色嘅好强嘅光， 嗯， 跟住佢个肚开始好痛， 嗯， 系啦，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咧嗰几个好矮嘅三四尺高嘅人咧就企埋嚟望住佢， 嗯， 跟住摆咗一个咧。一个白色嘅盒， 嗯， 喺佢个肚上边， 嗯， 吓， 嗯， 咁咧，但系当佢一拎走咗嗰个盒之后咧，佢就冇咁惊， 嗯， 一摆埋嚟咧，佢就好惊， 嗯， 唔知点解， 嗯， 吓，咁跟住咧就听到一啲好似风声咁嘅嘢， 嗯， 跟住头好痛， 嗯， 吓，咁个电视咧，即系所谓嗰个大嘅荧幕咧， 嗯， 就佢见到一啲白色嘅光点，咁佢开头形容为咧就好似系一啲雪花咁嘅嘢嚟嘅， 嗯， 吓， 嗯。 后尾佢先讲话咧，可能嗰啲系星嚟嘅， 嗯， 吓， 即系所谓讲紧嗰个星咧，就即系话，好似大家有睇《星球大战》， 系嗰太空船， 系啦，嗰只千岁鹰号咧，一要光速飞行咧，嗰啲星就变成一条星嘅轨迹，就拉即系、就是、拉远咗，咁佢初头睇就以为雪花， 嗯， 后尾佢再睇咧，就觉得啊呢、這个应该系嗰啲星嘅流迹，即系佢可能喺个太空船入边咧，系进行紧一个飞行人嘅状态。 嗱， 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够，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睇埋佢仲见到啲乜。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 Sam 继续喺度啦。正话就讲到佢见到一啲雪花，好似星球大战嗰啲咧，嗰啲星星嗰啲雪花，其实就似系喺度飞行紧。不过见到系嗰啲星嘅轨迹，咁跟住点咧？ 吓、啊，咁跟住咧，佢开始有一啲系佢自己嘅一啲感觉嚟嘅。 系， 佢就话啊，佢坐咗一间好黑嘅房嗰度，觉得自己好似好孤独咁样。 嗯， 吓、啊，咁忽然间咧，就喺个墙上边咧有一啲。几何图案嘅一啲咁样嘅图像咧， 嗯， 就走出嚟喺埲墙嗰度， 嗯， 吓、啊、就唔系一个电视嗰度吓， 嗯， 喺埲墙嗰度，咁咧就忽然间有个人，唔知边个嚟嘅，行近佢， 嗯， 吓、啊，咁咧就系、是、好似人咁样嘅， 嗯，即系行近佢嗰个人， 系啦，似人嘅，就着住一件白色嘅衫嘅， 系，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坐到好直， 嗯， 吓、啊，但系咧。就觉得自己原来是只脚是冇着鞋啦， 嗯， 喺度即系揈下揈下咁样，佢形容为系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咁样啦。咁啊见到个地板， 嗯、 地板咧就白色嘅、 嗯， 白色咧，但系就唔系好似我哋啲地板有瓷砖咁，中间有即系有一条间喺度，佢冇嘅，系、嗯、一块过嘅， 系 吓。咁、啊、跟住咧就 冇缝嘅 、啊，跟住就觉得自己好闷， 嗯， 吓、啊、你会发觉佢系。好多唔同嘅畫面交集，一啲自己嘅感覺啦，一啲眼見到嘅畫面啦，咁樣係啦。咁、 嗯嗯、 見到咧間房出面咧就有啲白色嘅光，喺、 嗯、 一個佢就話係一個窿嚟嘅，我諗可能係好似窗口咁樣啦。總之喺個房裏面望出去有一個窿，窿出面有啲白色嘅光滲入嚟。 係， 咁佢就跟住就望咗去一張台上面，佢張台上面咧就有一啲。所謂 control panel 啦，即係有啲 控制板 喺度啦，又 係 講嗰樣嘢啦，又係冇掣嘅，好、 嗯、 平嘅，嚇、 嗯， 咁、啊、佢都係一個人嘅，咁但係唔知點解頭先佢話有個人行入嚟，著住白色袍嗰個咧、 嗯， 跟住就唔見咗嘅咯，而家佢又變翻一個人啦，係、 嗯、 啦，咁跟住咧就再有兩個人入嚟，跟住，係、 嗯、 啦，咁咧就好似有嗰兩個人入嚟係有嘢做嘅。佢話、 嗯， 因為咧又係踎低喺地下度，唔知喺度 check 緊呢啲乜嘢咁樣嘅， 係、 啊、跟住咧佢個肚又開始又痛啦， 係 係啦，咁嗰個白色盒咧又擺咗落佢個肚嗰度啦， 嗯， 係啦，咁咧個盒就唔係好大嘅啫，佢話就好似佢個手腕咁上下粗嘅啫，佢即係所以唔係好大個嘅，細細個咁，好似扭計式嗰啲咁樣嘅 size 嘅嘢嚟， 嗯， 係啦，咁跟住咧嗰個个画面咧，即系嗰个大嘅所谓电视画面里边咧，又有嗰啲好似雪花咁嘅嘢啦，即系头先讲嗰啲好似星嗰啲嘢啦。 系， 忽然间就黑晒。 系， 系啦。咁佢咧就发觉自己原来系忽然间瞓喺张台面度之后咧，就浮咗喺 戏里边空中 浮咗， 浮到好高添。咁、佢开始好惊啦。咁、忽然间咧就有一个人捉住佢只手，但系捉住佢手，因为但佢仍然都系浮咗喺个空气上面嘅。 佢捉住佢左右手啊嘛，好似我记得。 佢我呢度冇写到，我唔好记得。系总之佢捉住佢只手，即系唔俾佢继续升上去，但系佢都系升到好高噶啦，已经。 系啦，即系撑起佢。 撑起佢啦，系啦。 嗱，其实喺现实嘅情况下咧。呢一刻咧，阿 sa 姐就見到佢咧，講講下咧係遞高咗隻手嘅、即係催眠佢咧，瞓喺度啦，即係攤仰卧喺度啦。但係喺現實嘅，即係唔係嗱，我唔係講現實，即係話佢啲假啊，即係話喺我哋呢一刻佢哋做緊催眠嘅時候咧，阿 sa 姐就話翻俾我聽，佢舉高咗隻手成差唔多半個鐘咁耐嘅。係啦，咁就繼續喺度講噶啦。 係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喺嗰、那個。即係佢形容為嗰個所謂嘅電視畫面咧，嗰啲雪花度咧，喺嗰度行出嚟， 哇！好精緻喎， 係啊，冇錯，好精緻真係， 係啊， 係啦，係啦，咁就見得 難怪佢驚， 見得係個影嚟嘅啫，開頭 係 係啦，咁咧跟住行埋啲咧，見到原係有眼嘅，同埋係藍灰色皮膚嘅，唔知點解有啲嘢好似綁住佢隻手咁樣，佢忽然間感覺到，但係見唔到有嘢綁住佢隻手嘅，咁佢仍然都喺一间好黑嘅房嗰度。OK， 咁跟住嗰啲人咧就行到埋佢前边，好近咁望住佢。 系 吓，咁佢个头又开始痛啦。 嗯， 系啦。咁忽然间咧，佢就讲咗一句咧，就话嗰间房系四方嘅。 嗯， 但系头先你记唔记得之前 间房圆形嘅， 圆形啊嘛，而家又变咗四方啦。 嗯， 系啦。咁咧就啲光咧就由嗰、那个地下嗰度咧。渗上嚟嘅， 系 忽然间系一啲银白色嘅光嚟嘅，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光束啊，直头系唔知点解射落佢个头前额嗰度， 系 淡黄色，唔系好光嘅，咁咧佢个头咧就越嚟越痛，越嚟越痛，跟住仲 feel 到系好似好热咁样，系啦，咁咧就嗰啲光忽然间停咗，佢就想呕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落咗地下， 即系落翻着陆翻啦， 着陆翻地下。 你意思落翻地下，即系佢企翻落地下， 企翻落地下， 就唔系只船落地下。 系啦，唔系佢自己落翻地下， 系 系啦。跟住咧就想呕，企喺度又想呕，踎喺度又想呕， 系 但系嗰个时间咧，佢系见唔到自己嘅身体，同埋见唔到自己嘅脚嘅，佢净系知道自己想呕啫。 O K， 吓，即系佢感觉上自己企喺度，但见唔到自己个身。 见唔到即系咩意思？即系佢冇刻意去望咯，定系话佢直头望过系见唔到自己嘅身体咧？ 佢应该系望过见唔到自己嘅身体，同埋见唔到自己嘅脚，但系佢就知道自己企咗喺度， 系 好想呕， 系 啊跪喺度又好想呕， 嗯 啊，但系见唔到自己嘅身，冇鞋着，咁跟住咧佢就发觉咧，原来自己咧，当后屘清醒翻啲，即系可能佢个记忆里边清醒翻啲嗰阵时咧。就见到自己原来系着住一件白色嘅袍，踎咗喺地下，失缩一角咁样嘅， 系 嗰阵时佢仲系一间房里边嘅，咁、 嗰 班人咧就企咗喺佢隔篱嘅，咁、佢一再强调间房系冇家私嘅，系乜嘢都冇嘅， 除咗中间嗰张床， 除咗中间嗰、那个好似台咁嘅嘢啦， 好似台 嘅嘢啦，总之吓， 咁就其他乜嘢都见唔到啦，冇凳啊，冇柜啊咁样嘅， 冇啦，咁跟住讲完之后咧，佢真系呕啦，系、啦。跟住就坐咗地下度呕完之后就唞大气，跟住觉得自己好惊，好唔知点解忽然间好伤心，有一种感觉，跟住佢喊，个头继续好痛，忽然间佢醒咗啦，咁嗰阵时咧佢就已经坐喺个梳化度咧，就系朝头早五点钟啦， 朝头早五点钟 系夏天嚟嘅， 哦，咁即系佢咁即系佢唔止唔见咗三个钟， 系啦。 即系实质上，其实佢系去到第二日噶咯。 系啊， 只不过 佢呢度写系话，佢基本上系瞓喺张沙发度，已经朝早五点钟， 即系过咗一晚噶咯。 夏天嚟嘅， 哦哦，嗱，喂，咁我问一问，因为其实咧中之后咧，我哋听完呢个报告啦，因为我哋先前我嘅节目都讲过啦，或者系其他啲嘉宾都有人提过讲过，就系话喺外国嘅个案入边咧，催眠咧。就一定系攞嚟做佢再深层啲去睇记忆翻佢嘅经历嘅一个步骤啦。咁但系外国政府就而家开始就已经唔接受催眠做一个正功啦，因为佢话你证实唔到啊嘛。咁但系其实嘅理由就系潜台词就话，因为你催眠可能会攞到更加多嘅料攞出嚟爆，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 潜意识度攞翻出嚟啊嘛啲嘢 系啦，所以咧佢就更加唔敢攞出嚟，因为惊住有啲人攞出嚟爆料啊咁样。 咁所以而家正宫咧喺外国嘅法庭咧就唔受理嘅，即系催眠嘅正宫唔受理。咁但系我就问翻阿 Stan 啊，我话喂，其实即系嗱呢个催眠就完咗啦，咁即系成个催眠过程完咗，因为都三个钟头，所以就放咗大家走啦。咁我之后咧第二日我就问翻阿 Stan 话，喂，其实佢呢个催眠入边有冇啲嘢系可以揾其他个案可以对教对到或者对照到嘅？例如平衡四边形嘅飞碟， 系 咪真系有嘅咧？我哋嗱，雪茄形嘅你见过啦， 系 吓，球形嘅你见过啦， 光球形嘅系， 光球形你见过啦吓，我都见过啦，碟形嘅成日都见啦，睇嗰啲相片啊嗰啲，吓、甚至有啲系个底有几个波咁嘅添，即系嗰啲即系即系呢、這个 George Adamski 见到嗰啲咧，嗰啲就成日都见啦， 好、经典嗰啲。 但系平衡四边形嘅，我同阿 Stan 话喂，好似少听到喎、 啊。系啊，真系少听到。如果唔系上网再查睇翻啲书咧，根本都唔记得咗有平衡四边形嘅 UFO。 系啦，咁佢就好好啦，佢就上网去抄，就抄到有好多相片，原来都系有平衡四边形嘅。 系啊，咁我就揾到几个个案嘅，有一个喺德国嘅， 系 2006年嘅， 系。 咁佢就係淨影咗相添嘅， 係 有一個係好似佢係平衡四邊形嘅，但係咧佢係有個厚度嘅， 係 其實真係有少少似星球大戰帝國反擊戰裏面咧，啊 Han Solo 嗰個 Carbon Frozen 嗰嚿嘢咁樣嘅， 哦，即係佢雪咗喺入面嗰、那個， 係啦， 嗰、那個櫃啊， 當然冇個人喺度啦，但問題個形狀係類似啲咁嘅嘢嚟，有個厚度嘅， 係 嚇，但係喺一個好似長方形咁嘅嘢。系浮喺个天嗰度， 系啦。咁前面仲有个男仔系坐喺草地嗰度影张相啊。 系啦，其实影个男仔嘅，点知后边嗰 就影到只咁嘅嘢。系啦，呢个就系06年。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系07年喎，喺英国，喺有一啲人去旅行，喺条河度影相，跟住后边有一只咁嘅嘢喺度，好似一个飞毡咁嘅， 系 吓，但系佢系一个飞碟嚟噶，当然系吓。咁另外喺Texas 啊。智利啊，Ohio 啊，俄州啊，咁都影过一啲平衡四边形嘅 UFO 嘅， 系啦。嗱呢啲相咧，我哋攞埋就摆上科林，就俾大家喺科林嗰度即刻睇翻有呢啲相啦。咁另外就系阿马小姐咧，亦都当时佢画咗，佢自己画咗嗰个图啊，即系佢当时见到嗰个图啊，佢画咗出嚟。咁呢啲图呢亦都係好重要嘅一个证供嚟嘅，咁我哋就摆埋上去俾你睇啦咁样。咁、好啦，咁除咗呢啲飞碟形之外，咁佢就见到嗰啲外星人啦、或者嗰啲物种呢就戴住个口罩，咁有啲呢就除咗个面罩呢就睇到样㗎嘛，有冇一啲类似咁样嘅，或者你话喂唔係类似，直头一模一样喎。嗱，因为佢又画咗啲公仔，当然马小姐画公仔就唔係好靓嘅，即系佢又未去到画火柴人咁嘅阶段，佢都画咗啲人出嚟，但系嗰啲样咧就即系细路仔画画咁样啦。咁但系佢画咗有啲个案，例如佢个面罩点样楞条喉咯，件衫度啊嗰啲，外国有冇啲类似个案？ 开头我睇完佢画之后咧，我都唔好醒起嘅，讲真。因为其实通常你见到啲外星人，好似个个都冇着衫咁嘅，唔知点解。 系啊， 系咪 大眼啊嗰啲咯， 系啦，冇错啦。咁咧，原来后屘我翻去 check 过咧，喺一本书里边咧系有嘅。原来1969年喺巴西咧，5月4日咧有一个个案咧，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当事人咧，佢系见过一啲咁样嘅外星人嘅，系着住一啲即系银灰色嘅太空衣， 系 有头罩嘅。咁头罩前边真系有条喉咧，就驳落去身嗰件衫嗰度嘅， 系 吓。咁亦都有埋呢个人除开咗个头。见到里面系咩样嘅？ 系 吓，咁嗰个人又形容翻出嚟，佢要画咗啲图嘅。咁里边嗰个人咧，唔系我哋一般见到嗰啲 grey 嗰啲咁咧，只眼好大啊，嗰啲小灰。 嗰啲石头唔系人样噶啦，嗰啲。 系啦，但系呢个系人样嚟嘅。 系 吓，但系佢亦都系讲紧系四尺高嘅啫。 系 吓，好矮嘅。 咁啊，同阿马小姐讲嗰啲嘢好。 系啊，系啊，真系，即系，但系呢个系比较少见啲嘅，讲真。但系原来系有个个案喺度嘅，1969年。 系 吓，有人见过嘅。 O K 吓， 但系我哋会摆翻张相上去啦。除咗呢个之外，佢有啲好似我记得你上次咧，我哋 party 咧，你已经揾咗啲相系真系系戴咗，即系个眼系圆形嘅，戴咗面罩咁样嗰啲样 咯。系啊，跟住后屘咧，我就佢因为佢除咗画嗰个戴住头盔有条喉嗰一种外星人之外咧，佢亦都画过啲外星人咧系。 好似小灰人咁样嘅，但佢用佢嗰种画法咧就系、是、个小灰人系有眼珠嘅，同埋有眼白嘅， 系 系啦。咁我系后屘就翻去揾啦，呢种我自己 meditation 都见过嘅。 你自己咩啊？ 做 meditation 嗰时候我都曾经见过，即系喺一个 remote viewing 嘅情况下边都见过呢一种外星人嘅。 系 啊，但原来佢见到嗰种咧，我揾到一本书咧。就叫做The Anderson Affair， 咁呢个系一个都几出名嘅即系外星人嘅老怪个案嚟嘅。咁佢咧曾经画翻一啲图出嚟咧，就同阿马小姐画嗰张咧系好似嘅，其实，亦系一啲类似小灰人咁样嘅生物，亦都好矮嘅，只眼亦都系有眼白同埋有眼珠嘅， 系 吓、啊、好似。 嗱，如果根据呢个形容咧，其实亦都似系嗰个 Travis 咧， 嗯。 即系嗰个伐木工人啊， 系 佢见到 《Sky》嗰套戏嗰个古仔， 嗰套戏嗰个人啊， 系 即系佢见到嗰种外星人，即系佢系佢唔系大眼嗱，因为我哋成日讲紧嗰啲 Grays 咧，只眼就好大，就冇眼白，成只黑色噶啦，即系听开 M J 十三十知边啲啦，但系佢有一啲咧就真系类似咁样，但系咧就系人样，即系所谓人样就系、是、应该点样讲？佢巢皮嘅， 嗯。 但系只眼咧系人咁样嘅，即系有眼白有眼珠嘅，就唔系成只黑色，又唔系好大只嘅， 唔系成只黑色 细嘅只眼，即系好似人咁样。 佢又唔系话好细，但系问题咧，佢有眼白， 系 咁就已经唔同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种又系，亦都系其中一种嘅外星人啦。 系 咁呢个又同阿马小姐形容嗰啲系好吻合， 好吻合，因为嗰张图都几似嘅，讲真，虽然佢画工真系唔系好靓，但 系 都容易你会联想睇埋一齐。系啦，咁同埋咧喺嗰个 Anderson。case 里边咧，就佢有画埋嗰啲外星人着住嗰件衫咧，心口系有一啲 symbol 喺度嘅。 系， 咁嗰啲 symbol 咧，其实同阿马小姐画俾我哋睇，系话喺个画 面上 见到啲类似嗰啲咁嘅 symbol 咧， 系 好似嘅， 系好似嘅，系我睇过都系，喂，直头系嗰啲 symbol 嚟嘅。 系啊，系 啊，一样啦，呢啲资料全部我抌晒上forum，大家睇啊。 系啊， 咁就呢个就即系对到好紧要啦。 系啦，即系喺资料上面对咧，其实有很多嘢都相似嘅。 嗯，吓、啊、嗱，咁其实呢一次呢个仲有冇嘢类似啊？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系啦，嗱、咁其实呢一次嘅催眠咧，咁就因为都过咗即系三个钟头啦，咁我哋就阿 Sa 姐就话唔好再做啦，因为佢都好攰啦，即系讲阿马小姐好攰啦，咁啊 Sa 姐又好攰啦，我同阿 Stan 啊等到好攰啦，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就好啦，即系完啦，因为都做到成夜晚成十点几，差唔多十一点，咁、就好啦，我哋唔好再即系纠缠落去啦，就俾大家休息，因为醒翻催眠完之后咧，阿马小姐佢话佢个头好痛，咁、但系都即系坐低，我哋大家都倾下偈啊，即系再回顾翻佢讲紧佢讲嗰啲嘢啦，嗱嗰啲嘢咧，完全咧就喺佢清醒，即系未做催眠之前咧，阿马小姐系完全讲唔到出嚟嘅， 系啊， 吓包括佢点样穿墙过壁啊，点样喺太空船里边见到嘅嘢咧，都唔系我哋，即系我哋冇听过嘅， 系 佢透过催眠咧，佢就讲得晒出嚟， 系 咁所以呢嗰啲催眠呢，即系而我听翻阿马小姐讲嘢咧，佢前言后语咧就冇一个 conflict 嘅，即系冇一啲矛盾位，即系今日讲咗呢啲。但系喺催眠入边咧就有少少啦，即系例如圆形嘅房突然间会变咗方形嘅房， 系、 可能其实佢中间有啲景象系去过另外一间房嗰度都唔奇， 同埋其实佢究竟系咪一间房里边都唔知道， 系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喺呢个催眠过程入边咧就我哋就咁样就完咗啦，咁但系完咗之后咧原来咧喺大家饮水嘅过程咧，阿马小姐又讲多咗一样嘢，原来喺佢即系之前咧佢系试过个膝头哥咧。是有一个疤痕， 是 它形容呢就似是一个汽水盖， 是 好像人家拿个汽水盖在它的膝头那里压下去这样， 是总之粉醒觉无端端就多了多一大拉， 是没错多了一大拉粉醒觉多大拉，那然后呢就它解释不到的，但是那大拉即那时候它都未 contact 我们啦、所以那个大拉慢慢都即复原了没了这样，那当时你没理由即刻抄起佢条裤嚟睇噶嘛，即系我哋都冇睇，即系佢同埋之后佢都讲话嗰笪啦，其实都冇咗嘅，冇咗嘢嘅。不过有样嘢咧，就系、是、好啦，隔咗一即系做完个催眠啦，咁我哋就同阿马小姐讲话啦，咁啦，你 relax 啦，因为即系佢成日都担心话上咗去会翻唔到落嚟，或者佢都会担心话即系捉咗佢上去。咁其实咧，我哋都同佢讲话嗱，你试下而家开始，再遇到断片嘅情况咧，你睇下可唔可以尽量做一啲记录，例如你会唔会即系一 瞓醒觉、 嗯， 或者你有经历过之后咧，你就同我哋即系写低个日记啦。咁同埋咧，或者如果你遇到有断片嘅情况咧，即系唔系断片啊，即系周围嘅景象 freeze 咗嘅情况咧，你 send 个 email 影张相，搵个手机影低个片段，就又影低啲相就 send 俾我哋去睇啦。咁咁嗱呢度咧，阿 Stan 未知啊，真今日先知啊。咁咧，佢有一日突然间就 WhatsApp 咗两条片俾我。嗱。我想嗱呢度喺 MJ 十三，我卓飞问下大家嘅听众朋友有冇咁嘅经历过？嗱，如果你系睇紧一啲宽频电视，例如 Now TV 咁样咧，就个画面会突然间咧会定格咗嘅。咁呢个系理所当然，即系正常嘅，唔系理所当然系正常，因为可能你个频宽啦，可能突然间又多人啦，又网络塞车啦， 系 咩原因都会突然间个画面系 freeze 咗嘅，即系例如嗰个人准备揸车，咁佢一上咗车之后，突然间定格咗唔喐，咁呢个系正常。但系如果睇数码电视咧，系咪都会有呢个情况咧？嗱，我真系我自己睇咁多次数码电视，就未试过有 freeze 嘅。 嗯， 即系所谓数码电视，即系讲紧系真系喺电视机透过电视个高清解码器， 嗯， 去睇嗰啲啊，睇嗰啲咩 Big Boys Club 啊、J Two 啊、咩收费电视台啊嗰啲咧，系。透过天线入嘅咧，系应该唔会 freeze 嘅。 啊，应该就唔会嘅。 应该唔会嘅。但系如果你睇网络嘅就会啦，网络嘅定格就好正常。 系 佢咧有一次 send 咗两条片俾我，就系影住个电视机，而电视机系做紧电视台嘅节目，而嗰个咧系高清电视，但系个画面系定格咗嘅。佢仲要影下屋企周围嘅环境嘅。咁但系因为呢个牵涉到佢屋企入边嘅环境啦，我就唔方便。即系攞出嚟俾大家睇嗰条片咧，因为牵涉到佢屋企入边嘅情况。咁、况且马小姐仍然都系想保持个身份，即系保密噶。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想公开咗佢屋企嘅。可能唔知啊，马小姐可能有啲亲戚又听 MJ 十三，又睇到之后就知道系佢屋企，所以我哋就唔会公开呢条片住。咁但系咧，系的的确确系有个画面系 freeze 咗，佢 send 咗两三条片俾我睇，我正话食饭都俾阿 Stan 睇过。咁、然之后咧，咁跟住佢其实都中间都好滋扰啦。咁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即系讲紧系上个月有一次咧，就马小姐就上咗嚟元网台，就同埋我同埋你就坐喺度倾偈，倾咗好耐。点知原来佢手臂嗰度咧系有粒 chips 嘅疤痕。你记唔记得？喺佢手臂上高咧，好似系呢个手踭位呢度咧，系有一粒嘢夹起咗，但系咧、就唔痕，唔痛， 系 冇感觉，但系摸落去咧，系入边系有粒嘢嘅。咁我系影咗张相嘅，喺手机度影咗呢张相，我会放埋方林俾大家睇嘅。咁但系佢话佢唔知点样嚟嘅呢粒嘢， 系 而且唔系话有啲嘢喺外边吉咗入去，有个咁嘅情况冇嘅，即总之系一粒嘢夹起咗喺皮肤度。就有啲似暗疮，但系佢又唔系暗疮咁有脓嘅，总之嗰粒嘢又唔痛又唔剩又唔红啦。 总之有粒嘢喺度啦， 有粒嘢夹起咗嘅。咁我将张相摆埋上科林，咁咧就系阿马小姐呢一段时间入边嘅经历。咁我咧就同马小姐讲话，喂，其实仲有个方法去做，因为我哋都想同佢做多一次催眠，系咪？你觉得系咪应该 要 多次 啊？ 其实 要啊， 可能唔止一次。 马小姐做一次都唔够嘅，系 啊，即系睇下佢之后。 因为上次两晚我哋做咗成两个几三个钟，都系攞翻第一次 contact 里边嗰啲资料出嚟啫嘛， 系 系嘛，仲有几次都冇。 系啦， 系啊。 咁而阿马小姐亦都即系中间呢段时间咧，其实佢不断咧都 send 好多 email 俾我哋，即系 keep 住个联络啦。原因就系因为我同佢讲话，喂，其实唔会完嘅，因为冇咁快完嘅，睇嚟。似系啱啱开始接触，睇嚟你系需要再攞多啲资料。咁嗱，有啲有少少改变咗嘅马小姐就系佢开始食素， 系 佢唔再食肉， 系 系啦。咁呢个系佢同我讲嘅，佢话我好弊啊，卓飞，我而家唔想食肉啊。我咁好咯，食素咪好咯， 食唔到肉啊。 佢食唔到肉，佢一想食就呕， 系 同埋佢觉得好臭， 系 咁系咪外国好多个案都会咁嘅？ 都有嘅，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好似好多外星人嘅即系接触个案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灌输一啲环保嘅信息，俾佢接触嗰个地球人嘅， 系 好多时都有呢个情况嘅，即系话你哋其实喺度污染紧你自己个居住环境嘅， 起码 James Box 已经系啦， 系啊系啊，即系你哋唔可以咁做嘅，即系佢哋好怪，佢系未必会同一啲国家嘅元首讲呢啲嘢，但系会同。地球嘅人讲呢啲，系一啲市民嘅， 同佢哋讲 讲呢啲信息，希望你可以将呢个信息传递出去嘅，系啦，咁佢可能会植入咗一啲咁样嘅思想喺佢嘅潜意识里边，咁出奇。 嗱， 喺个呢一节 break 之前，我问咗一个问题。嗱，如果大家有听开咧，都知道，阿 Neil 先前都讲过，如果点样去分辨到，成个 abduction 系咪一个人为嘅 mind lab， 定 系一个真系一个 alien abduction？ 其实有几个 point 去分。第一，你成个 abduction 入边咧，有冇一个好严重嘅恐惧感？嗱，嗰种恐惧感咧，就唔系话你见到好似外星人就惊。因为佢系呢种惊就系纯粹你个人恐惧啦，但系如果系一种 mind lab 咧，系佢会令到你恐惧，因为佢要做一啲 trauma， 即系一啲创伤喺你个脑入边，等你去忘记啊嘛。 系， 你觉得成个过程似唔似？有冇呢个咁样嘅创伤或者呢种恐惧发生喺马小姐身上？ 其实我觉得成个过程系佢自己惊，多过啲外星人令到佢惊。 系啦，咁即系唔似啦。 系， 但系咧，阿 Neil 亦都提过一个 point 就系话。喺 my 咧嘅過程入面，多數見到嘅房間都係有牆角嘅， 係四方形或者長方形。 長方形嘅，但係喺 alien abduction 入面咧，就所有嘅房間咧都係圓形嘅，即大部分啦嚇， 係 多數都圓形。但係正話咗個情況就好奇怪啦， 有四方形， 又有四方形， 圓形， 又有圓形， 係 咁究竟呢個情況以你嘅角度去睇，你覺得似係？似唔似系 my lab 咧？佢 其实我觉得未必一定系一间房里边咯，所以我先咁讲。 嗯， 即系可能佢令到佢觉得佢系一间房里边。 系， 其实可能佢唔系一间房里边。 系， 系啊， 即系俾一啲影像佢，令到觉得自己一间房度。 系啊，令到佢觉得佢自己一间房里边啫嘛。 系系 系咯， 所以呢、這个嗱睇嚟就唔似系 my lab。 因为通常如果你话 my lab 嗰啲咧，好多时喺嗰个房间里边系除咗有外星人之外，亦都有啲好似军方嘅人企喺度嘅， 军部嘅人， 军部嘅人嘅，系着着住军服嘅人喺度。 系。 但是我又看不到他有讲过这件事。 是 是、啊。 但是他有提过有军人呢，就是他有提过，就是在一些闪入他的脑里面的影像里面呢，他有见过有些军人的。 是。但是你说在间房里面做那些所有东西 就没 了，见到有 的。完全没有的。 是。 那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在这里我们提出过一些这样的疑问呢，就想着究竟他这个是不是 my lab。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不像是一个 my lab。 是。 应该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纯是一个 alien。alien 嘅 abduction 系，同埋你睇翻佢有时讲出嚟嘅嘢咧，好佢喺意识状态下边咧，其实佢真系好惊嘅。 系， 但系佢上到只船嗰度，佢嘅一啲举动咧，又唔似系真系咁惊嘅。 嗯， 即系好似佢已经开始习惯咗咁样嘅。 冇错， 系啊， 冇错。嗱，仲有一样嘢提过咧，就系佢每一次，而家好多时候佢每一次出现一啲断片嘅情况咧。都一定聽到高頻聲嘅。 嗯，係。 嗱，雖然我哋只係做咗一次催眠，其實我哋係安排緊做第二次催眠，但因為大家各人都有各人忙啦。 嗯。 咁啊，莎姐亦都有佢自己嘅嘢忙緊，所以我哋一路仲安排緊。咁希望可以喺呢個 season break 之，即係第二季開始之前，再做到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催眠。咁到時喺下一季，我哋再同大家 update 啦。咁但係呢度仲有好多資料，我哋仲係未講完嘅，因為點解咧？其实喺呢次催眠完咗之后咧，我系同佢讲，我话不如咁啊，你每次一有一啲奇怪现象发生嘅时候咧，你一醒咗，趁你记忆未忘记之前咧，你将佢记录咗落嚟，咁就直至到呢一刻，仍然都每隔两三日咧，就会收到阿马小姐寄一即系 send email 嚟，系即系将佢一啲记忆入边嘅嘢讲出嚟。好，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讲佢见到啲乜？好啦，翻到嚟第四节嘅 MJ 十三啊，呢一季最后一节啦。咁啊，嗱，开始继续讲埋佢个阿马小姐嘅故事之前咧，你俾我讲多几句嘢先吓。咁啊，本来咧呢个 season 开始之前咧，就应承咗大家话要搞嗰个 Android 嗰个 MJ 十三个 apps 嘅。咁因为咧，始终都仲系一路测试，仲有好多问题，仲有啲问题出现啊。咁我哋唔想即系出咗个 app 出嚟，跟住有好多问题啊咁样。咁所以继续喺度更改緊啦，咁但係應該喺 season break 嘅時候呢、這個節目都應該完啦，咁但係就嗰、那個 app 就會推出嚟㗎啦，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即係、就是、要見諒，唔好意思啊，咁呢個就係、是 卓飞第一次咁啊，应承咗听众应该系开咁啊，但系都搞唔掂。咁啊，呢个技术问题啦。咁啊，而家继续努力紧。咁我哋继续马小姐嘅故仔咯噃。好啦，咁啊，完咗个催眠啦。咁我同阿 Stan 咧就继续跟进。咁而马小姐咧，因为我哋其实谂住同马小姐做第二次催眠， 系 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又唔想阿 Sa 姐再重新要揾过另一个位入去咧。咁我哋就同马小姐讲，我就同马小姐讲，我话嗱，不如咁啦，你每一次有一啲奇怪嘅经历，或者有啲古，即系你解释唔到，或者系你断片好，或者系你嘅梦入边都好啦吓，你都揾一啲嘢，即系写低就写咗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咁我就将个 email 就同埋阿 Stan 咧，同埋阿 Sa 姐咧就 share 俾大家睇，即系等人哋知道，就算下次要做催眠，阿 Sa 姐都知道由边一个位嗰度入去咁样嘅，咁嗰啲就有晒日子啊。咁但系因为阿马小姐佢就将所有嘅奇怪嘅感觉嗰啲嘢都 send 出嚟，咁有啲系梦嚟嘅，咁梦嗰啲就我哋费事讲啦，因为始终都系可能发梦，而发梦嘅原因亦都有好多种原因，可能佢自己即系好干扰到佢啦，咁佢可能谂嘅嘢又影响咗佢入边嘅梦境入边啦，咁所以梦境嗰啲我哋就唔嘥时间同大家分享，亦都唔想讲晒所有嘢出嚟，咁但系有几个经历咧就唔系梦嘅，系佢喺瞓醒觉或者是准备入睡，即是我们叫做半梦半醒，即是个脑电波去了一个叫做 theta 波那个情况之下呢，他就见到有些东西的。那他其实 send 了很多来的嘛，啊 ,send 就麻烦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啦。 好啊，那我抽一点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啊。 那呢他有一次呢就是在七月的。 是 7月的2012年7月，咁咧佢就 即今年7月咗， 今年七月 冇几耐之前， 冇几耐之前嘅就系啊，即系做完我哋嗰次嘅催眠之后咧，咁嗰几个月咧，佢都不断有呢啲咁样嘅经历嘅。 系 咁佢有一次咧就话咧，忽然间夜晚咧两点几咧就肚痛， 系 吓咁就起身去厕所， 嗯， 跟住就翻嚟再瞓觉， 嗯， 咁就其实就冇事嘅，乜嘢事都冇，但系咧瞓醒觉之后，朝头早八点零钟起身啦，咁佢起咗身噶啦已经， 嗯， 但系就系、是。仲未落床，有少少即系半醒嘅状态里边咧，个脑咧又出现嗰啲画面啦。 嗯， 吓咁嗰啲画面咧就系、是、系好得意，好似一静止状态，几秒钟咁样出一个，出一个咁样。咁佢就见到有一个咧，佢喺之前冇见过嘅啡色皮肤嘅，佢形容为系一啲好高大嘅人形生物。 嗯， 吓就成个见到嘅，就唔系就见到个头或者见到半身，系成个见到。 嗯， 咁咧就佢话佢拍埋去呢个咁样嘅即系人形生物嗰度咧，佢个头咧应该喺佢嘅膊头位咁上下度。 嗯，嗱，马小姐就唔系好高嘅， 系， 但系佢都有五尺几嘅， 都有 五尺几嘅，即系正常一个香港女人嘅身形啦，嗯，即系你又唔好当佢系。嗰啲 model 咁样吓，接近六尺高，五尺八冇嘅，佢又冇咁高，咁即系话嗰个物种可能都有成六尺高噶咯。 系，起码啦，因为佢又点解咧？同埋个头咧好长嘅，佢话， 嗯， 就好似一个榄形咁样嘅， 嗯， 即系尖尖地，好高嘅个头， 嗯， 吓，咁个眼咧就同人一样嘅， 嗯， 个鼻好细嘅， 嗯， 同埋个嘴唇系好薄嘅， 嗯， 吓，咁 好吻合喎呢啲， 系。咁跟住咧就好得意地咧，唔知点解佢会见到咧，佢话佢嗰个脚咧，佢见到个脚嘅侧面啊， 系 好似人脚咁样嘅， 系即系冇咗鞋嘅， 冇咗鞋嘅，好似人脚咁嘅。咁原来咧后屘佢就见到个画面就系佢同呢一个即系好高大嘅外星人咧，就系、是、面对面喺度，咁、那个外星人同佢沟通紧嘅， 系， 但佢唔知佢同佢讲乜嘢啊， 嗯， 啊，咁喺嗰个时间咧，佢就发觉原来自己系着紧一件白色嘅长衫， 嗯， 连身嘅。好长嘅，连只脚都包埋嘅。 嗯，但系其实当时佢系喺个床上高 嘅。佢喺床上高，佢应该系醒咗嘅。 嗯， 但系因为你知佢之前有啲经历，就系话，好多时有啲画面系唔知点样，好似 download 落去个脑嗰度咁样噶嘛。佢就见到嗰啲画面，咁嗰啲画面里边见到嘅嘢就系而家啲讲紧。 咁即系呢个好有可能就系佢醒咗之后，可能中间嗱，当佢之前肚痛冇嘢啦。 嗯， 但系呢啲画面会唔会系佢之前有一啲 abduction 嘅？记忆突然间 flash 翻出嚟咧， 有呢个可能啊！讲真，因为佢夜晚佢就话冇事，佢好似瞓咗觉咁样嘅。 系 吓、啊，当佢醒咗之后咧，个脑里边仲有呢啲画面喺度嘅。 嗯，嗱，阿马小姐系绝对分得清楚点样系好好瞓， 系 一觉瞓天光嘅。因为我好几次问佢，个冇喎，琴晚冇嘢，瞓得好好。 系， 但系佢亦都分得清楚，有阵时晚上成晚咧系瞓咗好似冇瞓过咁样嘅。 系啊系啊， 即系醒咗之后都好攰啊， 根本都冇瞓过， 系好似冇瞓过咁啊。而入边有好多嘅过程 是他不记得，但他总之是醒了就好像没睡过觉咁。 是啦。咁他就再看完他自己着紧件咩衫之后呢，咁他发觉呢原来是一间是白色的房里面的。 是。 又是一间房来的。咁他有一间房很大的。咁、 嗯、 中间呢有一个是一米高度不规则波浪形的台在度嘅。 哦。 是啦。 即是个边 是不规则的波浪形。 好像波浪形咁样嘅。 是 啦，就是咁多 啦。呢一类咁样嘅，譬如你白色嘅房啊，咁样高身嘅外星人啊，个、头好尖啊，即系好长啊。其实呢啲系我就话讲话好吻合，因为佢我记得佢讲过个嘴唇好薄啊，鼻好细啊，人样。其实呢啲同过去有啲外国嘅 case 入边有啲系吻合嘅。 系啊，同埋最近你见到好多嗰啲个头好长嗰啲人骨咧， 系 咁究竟系咪人嚟嘅咧？医学上就话嗰啲其实系一种 deform 嚟噶嘛， 系啊， 一种病嚟噶嘛， 系啊， 但系点解有咁多嘅咧？ 嗯， 系咪先？ 嗯， 系啦、 嗯， 即系如果你话如果将而家佢讲嘅呢样嘢摆翻落嗰个头骨嗰度，咁都几似喎，讲真。 嗯， 因为个头好长噶嘛，佢话、好似揽物型咁样啊嘛。 但系嗰啲好长嗰啲唔系讲嗰啲系 Anunnaki 嚟嘅咩？ 吓、啊，唔知啦。 咁佢系咪其实同 Anunnaki 喺度接触紧？ 唔知系咪啡系咪啡色嘅佢哋啲皮肤？ 我真系唔记得。 其实晒黑咗嘅人都系啡色皮肤嘅， 系， 所以其实好难讲，讲真， 嗯， 系嘛， 嗯， 但系总之你个头咁长嘅，肯定就唔系一个 普通人啦， 普通人啦， 系， 系啦， 系，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嘅分享，仲有咧？ 呢个其中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喺6月30日嘅，都系今年嘅， 系， 吓、 啊，即系再早前啲啦， 系啦，但呢个几好笑嘅，咁我觉得佢写出嚟，咁咧就佢话夜晚2点几， 系， 咁就开咗个电话听音乐喺度， 系， 咁听下咧就忽然间咧就有啲高频，好强烈嘅高频声， 又嚟啦， 又嚟啦， 嗯， 咁佢就唔理。因为佢已经开始唔理啦，我觉得 系 啦，成日都要发生，因为 佢已经开始烦啦， 觉得烦啦， 嬲嬲地啊，有啲兴兴地， 系啦，唔理啦，咁咪由佢继续听歌，吓、咁你就听到4点几，先至熄机瞓觉嘅，佢话 系， 咁嗰段时间咧就冇一啲古怪嘢发生嘅，吓、咁又系咁样啦，又系瞓醒觉之后，直到第二日朝头早起身咧、醒咗就未落床，有少少即系懵懵松松嗰个时间咧，嗰啲画面又嚟啦，系啦，咁咧佢话咧就见到咧喺一张长台上边咧有一个咧2尺×3尺×1尺到咁上下嘅长方形嘅盒喺度， 2尺×3尺， 乘一尺， 都大个， 都大个噶，都大个噶， 即 所谓盒啦吓，佢系长方形嘅盒咁样啦， 好似一个 A3 嘅纸嗰啲纸箱咁大， 系啊，仲大啲添啊，谂下 3尺， 系啊，咁佢上面咧有啲符号喺度。啲符号咧就好似系刻落去咁样嘅， 系 好似日文咁样嘅，即系其实可能嗰啲好即系几画嗰啲咧，嗰啲好 graphic 嗰啲咁嘢嚟嘅，密麻麻嘅，一行行咁排喺度嘅， 系 咁咧，忽然间佢又唔知点解会讲嘅，佢话上面冇掣嘅，吓 OK， 咁咧就有两个人同佢一齐喺个现场嗰度嘅， 两个人 有两个人，佢冇讲系咩系外星人嘅人，佢有两个人，咁一个系企喺佢左边，一个企喺佢右边，就陪佢一齐去玩嗰个盒嘅。即系佢用玩嚟形容嘅，咁佢仲话佢自己玩到开心添， 系 系啦， 有咩好玩咧？其实 我都想知，咁啊继续听埋落去啦，系啦，咁咧佢又话咧，佢话只要你个脑里边咧一谂咧，个盒里边咧就嗰啲字咧就会变咗一啲好似图像咁嘅嘢嘅， 啊咁过瘾，咁好似好玩咁， 即系系啦，咁啊几得意啦，咁佢咧就。因为可能咁得意咧，佢又谂埋晒啲古怪嘢啦。佢又谂下啊，会唔会有啲咸湿 A V 片睇嘅咧？咁样系咪先？你系咪觉得佢而家开始已经唔惊啊？ 系， 已经觉得唉，都系咁噶啦。 系，佢都冇咁惊啦，已经 系啦。咁啊，去玩下咯，咁样。 大佬阿 Stan， 你俾人老拐咗，你会唔会谂到 A V 啊？ 咪就 系 咯。 佢又好， 即系佢已经系习惯。 因为佢呢段时间其实中间真系经历过好多次。 系啊， 系。而家呢个佢阿 Stan 而家讲出嚟呢两段嘢咧，只不过系其中我哋抽起一啲，佢中间仲有好多其他嘢噶。 系啊， 吓，继续咁啊。 咁跟住咧，佢就系啦 ，A V 片啦，我睇到我都笑。跟住咧，佢左边嗰个人咧，就用思想喺佢个脑里边同佢讲，就话叫佢唔好谂埋啲咁嘅嘢。即系如果隔篱嗰个系外星人嘅话咧，个外星人就话：喂，唔好谂埋咁嘅嘢。 OK， 咁样。OK， 咁跟住咧，佢话咧喺嗰个同时咧，喺嗰个即系所谓嗰个盒、那个版面上边咧，就出现咗一个金发美女嘅影像。 咦、欸？ 个美女就向佢眨眼。 诶、欸？ 系啦，咁样，咁跟住咧， 即系佢谂个 A V 系外国片嚟嘅， 我谂系啦， 就唔系日本， 应该系睇呢度金发美女嘅， 呢个几好笑啊！呢、這个 系啦，跟住咧右边嗰个人咧，即系个可能系外星人嘅人咧，同佢讲，佢话唔好成日谂埋晒啲咁奇怪嘅嘢，叫佢谂翻啲实质啲嘅嘢， 实质啲， 实质啲嘅 系。 咁跟住咧， 佢谂咩实质？ 佢就一谂实质啲咧，就唔知点解无端端谂咗烧猪颈肉。我啱起身未食早餐，好肚饿。 佢又好嘢喎， 咁跟住咧，就一个 3D 嘅图像咧，就即刻喺嗰个画嗰、那个版面嗰度出现咗啦。 系 系啦， 就即系一个烧猪颈肉。 我谂系啦，佢都咁写，就系我谂要食烧猪颈肉啦。 系 朝头早。咁跟住咧，佢仲要谂话，我想烧窿啲，好食啲。吓咁样， 咁有冇窿到咧？ 咁佢呢度就冇讲啦，佢净系话想烧窿啲好食啲啫。咁跟住咧，佢自然反应咧，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只手会自己去揿嗰个金属版面上边嘅其中一个符号嘅。 嗯， 佢好似自己知道应该系揿边个符号咁样嘅。佢冇，佢之前冇学过嘅，因为 即系其实系平面嚟，好似 iPad， 平面嚟嘅 iPad 咁， 冇制嘅，系一块系好滑嘅平面嚟嘅。 出现咗啲图像，咁佢就知得好似一个掣咁去揿。 系啦，咁佢就揿落去，一揿完落去之后咧。个画面就停咗啦， 嗯， 系啦， 嗯， 就咁样啦，咁啊冇咗啦，跟住就唔记得啦，又 系又冇咗， 即系佢啱啱瞓醒，仲有少少记忆，记得嗰啲咁嘅片段之后，佢即刻写低，跟住就冇咗啦。 其实咧呢啲画面咧就好有可能唔系当时佢瞓醒觉嗰阵时见到嘅实质画面， 系 而系突然间有啲记忆喺个脑入边即刻浮现翻出嚟， 系 就喺你半梦半醒嗰个状态之下。即系你个脑一入咗去 alpha 波咧，其实你好混乱噶嘛。入咗去 beta 波，你好混乱噶嘛。即系我哋而家喺度做紧节目啊，你又要谂紧翻开会啊，听日要做嘢啊，嗰啲咁嘅过程就系叫 beta 波啦。咁就系佢可能系入咗一个 theta 波，就喺嗰一刻咧，就突然间呢啲画面就好似记忆咁样 call 翻出嚟。 系啊， 咁其实会催眠都可能见翻呢啲嘢。 其实可以噶，或者可能有再 detail 啲添，因为佢而家都系讲啲，都有少断断地嘅。其实 系而家都断，因为佢一忽一忽啊嘛， 系一忽一忽嘅。 佢就讲到一个过程，但系讲唔到前后嗰啲。 系啦，究竟点解会咁样嘅？无端端嘅玩个盒嘅咧，咁又唔知咩事。 系 嘛吓，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八月嘅，系， 嗯， 都系今年嘅 八月。 八月， 八月真系啱啱嘅啫。 八月系啊，啱啱嘅咋？ 而家先九月啫嘛。 系啊，八月头嘅啫呢个。 系。 咁佢咧就话夜晚嘅十一点半到咧， 嗯， 又听到嗰啲高频声啦。 呢、這个清醒状态就听到嘅， 清醒状态唔系瞓紧觉嘅，听到高频声啦。咁跟住咧就眯埋眼啦，又系眯埋眼又系有嘢闪啦，即系你眯埋眼又睇到，擘眼又睇到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好多有啲青白色嘅光喺度闪， 系 啦。咁咧佢就唔知点解闪光之后咧，佢就忽然间形容咧就话，好似有个澳洲嘅中国籍男子， 澳洲嘅中国籍男子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叫做。罗志勇， 罗志勇 系，佢话中间嗰个字唔系好肯定， 系， 因为佢自己见到嗰时自己讲咗一次， 系，所以就记得， 系啦， 即系总之罗乜勇啦，就可能系叫可能叫做罗志勇系， 系啦，咁唔知点解会见到一啲咁嘅嘢，今日咧喺佢屋企嘅下面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动物储存室，好奇怪嘅呢个系。 嗯、 即系佢眯埋眼见到啲白色嘅闪光，闪光完之后咧，就忽然间咧就见到一个人系、澳洲人嚟嘅，就中国人嚟嘅，澳洲籍嘅中国人。 嗯， 个、 嗯、 名叫罗志勇。 系 系啦，咁就喺呢个罗志勇嘅屋企下面有一个好大嘅动物储存室。 嗯， 吓咁咧就佢系连接去到市区嘅地底好、多唔同嘅通道里边都有好多间唔同嘅房嘅。 嗯， 吓。好、奇怪嘅，其实有咁讲出嚟，大家可能你要幻想一下究竟 系 佢见到啲乜嘢噶吓？咁、 嗯、 咧就里边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动物喺度嘅。 系 咁呢个罗志勇咧就同佢展示咗一啲，譬如老虎啊、狮子啊、企鹅啊，佢话唔知北极定系南极嘅动物啦、啊，佢可能佢唔识啦嗰啲。咁佢话个地底嗰度咧，佢嗰个系个地牢嚟嘅，好冻嘅嗰度。但系咧。啲动物系冇笼困住嘅，吓、咁好似佢哋有一个无形嘅空间固定咗佢哋喺度咁样嘅， 系， 但系冇笼嘅， 系 ，OK， 咁咧就有一条好似河流咁样嘅输送带上边嘅，系，吓、全部啲动物都唔喐嘅，吓、 即系 freeze 晒嘅啲动物， 系啦， 好似标本咁样嘅， 佢呢度又冇话标本喎，因为佢会同佢沟通嘅喺度讲， 哦 ，OK， 系啊，即系唔系死咗啦， 未死嘅，但系唔喐嘅， 系， 好乖咁坐晒喺度嘅，咁佢咧。有一个忽然间有一个咧 穿着住连身衣服的鬼妹，佢系咁写嘅吓，鬼妹就用一个心灵感应同佢讲，就叫佢试下同啲动物沟通， 系即系有个外国女仔 系啦， 同佢沟通 系啦，叫佢试，叫佢尝试同啲动物沟通，用心电感应 系 啦，咁佢咧就教佢，你只要望住啲动物嘅眼咧，同佢讲，话我系人类，咁就得噶啦，吓。 咁佢有冇沟通到？ 佢有沟通，咁佢就选择咗同一只企鹅沟通。 系 吓， 咁佢话我系人类，即系企鹅话我系企鹅咁。咁个企鹅有冇反应？ 佢呢度就冇讲嘅， 冇讲嘅。 佢就话咧，佢就选择咗同一只即系企鹅仔沟通啦。 吓， 但系咧，佢话咧喺佢只企鹅隔篱咧，有一只非洲狮子喺度，好大只。即系狮子就望住佢。咁咧，所以咧，佢就好惊，就走咗去另外一个房，另外一个通道嗰度，吓，咁咧就走走下咧，就好似荡失咗路咁样，吓，咁就嗰阵时得翻佢一个，就冇人同佢一齐嘅， 系， 即系头先同佢讲话，叫佢用同动物沟通嗰啲鬼妹啊，啲咩罗志勇全部唔见晒，忽然间， 嗰啲外国人吓， 系啦，佢得翻自己一个，咁跟住咧，佢开始惊自己唔知去咗边，咁啊唯有系停喺度等啦，吓，咁忽然间咧就。感觉到一啲好强烈嘅震荡，佢话，咁咧就发现有一个即系好似唔知咩，好似类似遥控物体，佢呢度讲，就喺度震动，咁咧就卒之人揾到佢啦， 系， 就见到呢个物体之后咧，啲人就揾到佢啦， 系， 咁咧就 有啲人揾紧佢， 系啦，即系嗰啲人终于揾到佢啦，唔知系咪个遥控物体揾到佢，跟住通知嗰啲人嚟揾佢， 系， 咁跟住嗰啲人嚟到咧，就问佢：你究竟去咗边度啊？咁样，咁就一齐行翻出去啦。咁样，吓，咁讲完之后咧，佢就醒咗啦。 OK， 醒咗之后咧，个头就好痛嘅。系啦，系啦，即系话咧，佢开头系冇瞓着嘅，闪完白光之后咧，可能佢又类似啊 断咗片啦， 断咗片嗰啲咁嘅感觉嚟嘅。咁佢到佢醒翻之后咧，系就原来自己已经瞓咗，起翻身咁样嘅。 OK， 系咪啊？ Okay. 即系唔系一个好有意识嘅状态下边经历呢件事。 OK， 系啦。 OK， 嗱，所以仲有冇嘢分享啊？差唔系呢几个啦，系咪？分享呢几个嗱，因为咧，即系啲听众朋友可能话，喂，佢好似好夸张，即系好似好梦境咁样啊。 系。 咁其实咧喺佢嘅呢几个个案分享之前咧，仲有一单嘅，仲有一个个案分享。佢冇写到落去，因为系之后我先叫佢写嘅。咁但系佢咧就讲咗一样嘢，阿 Stanley 都听过嘅，记唔记得佢有提过咧？就系话，佢好似见即系有一个外星人同佢讲，即系喺心灵感应同佢讲，就话俾佢听，你嘅屋企会变成一个中转站。 系啊，系啊。 咁佢嘅怀疑啦，喺佢嘅忆述入边啦，咁我哋亦都即系睇翻佢讲嘅嘢，我相信系佢收到嘅信息就系话。所谓的中转站其实是需要他好像 James Marks 的 case 这样去安慰其他会被带上去飞碟上高的地球人。他有提过他那些人的样子是给他看的，一张张相给他看的，好像 Flash 给他看，这班人是需要你去帮手的。 什么人都有的。 什么人都有的，有老有乱，有外国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啲係 mix 嘅，佢就形容有啲係 mix， 即係係混血兒咁樣嘅。咁佢話咧，呢班人咧，我問佢嗱，咁你通常發夢咧，大部分人都係噶啦。你發夢嘅時候，你見到有另外一個人，你知道個意識度有另一個人啫嘛。我問你佢樣係點，你係唔知佢嘅樣係點噶嘛？係 啊， 佢係好清楚記得曬嗰啲人嘅樣嘅，到依家佢都記得嗰啲人嘅樣嘅。咁所以當時咧，阿馬小姐亦都提出咗一樣嘢，佢話：喂，卓飛，如果再因為我哋嘅節目出咗街。或者譬如你 Big Boys Club 嗰集出咗街，如果有人再联络你，你可唔可以要求佢哋试下能唔能够俾张相佢睇？而睇下佢会唔会系佢其中一个见过嘅人？嗱，如果系咧就不得了 啊！系啊， 即系另外一个人有类似嘅经历，而 send 张相嚟，而阿马小姐一睇落就话呢个人我见过啦。 系 咁咧，就即系可能更加实在地去引证，可能有两单。嘅老鬼个案从喺香港嗰度发生紧，即系呢个系我哋而家希望要做嘅嘢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 如果真系见过都好犀利啊。 系啦， 即系其实佢可能真系喺佢上咗飞碟里边系见过嘅，系嘛？ 系啦系啦，所以咧呢单料咧由而家一路落去咧就继续跟进紧落去啦。 我哋下个星期啦，或者过两个星期啦，等你冇咁忙啊，我哋试下再同佢做多一次催眠。 好啊， 好嘛， 好啊， 睇下究竟佢会唔会再啊？仲有一单嘢未讲，争啲唔记得讲啊。 嗯， 佢系有个有另一个记忆咧，系咪军人啊？ 佢就话咧，唔知点解咧，佢话有一个有两个字。有两个英文字是不断咁样打喺佢打入佢个脑嗰度嘅， 冇错， 就叫 bag race。 系， 其实唔知点解嘅。 嗱 ，bag 咧就系 b a g 一个袋， 系啦， 而 race 咧就系 r a c e， 系啦 ，race 吓，咁个 race 字可以有两个解释嘅，一个就系比赛啦， 系啦， 另一个咧就系种族啦， 种族啦，系啦， 咁样，咁佢而喺入边嘅记忆入边咧就系有个外星人同一个军人， 嗯， 就喺度交换紧一袋嘢嘅， 系啊，系啊。 拎住一个袋，拎住袋嘢，交换紧袋嘢嘅。咁而佢嘅嗱，呢、這个就系佢见到嘅画面嚟嘅啫。咁当然中间可能牵涉咗入边有好多嘅估计啦，或者有好多嘅佢自己去意会嘅意思咧，系可能系阿马小姐自己嘅意识入边谂嘅嘢嚟。 系，同埋唔知个袋里边咩嚟嘅， 唔知个袋里边咩嚟嘅。 系， 咁佢就开头就谂紧会唔会系一啲外星人系已经收集咗好多人好多物种嘅 DNA，就要同一啲军人去做一啲交换咧。 系， 佢话系清楚系见到系个军人将呢一个袋而交俾一个外星人嘅。 系， 咁佢就当时其实佢好困扰，因为佢当时佢都好惊，究竟系咪？喂，系咪年尾啊，大佬，世界末日啦？ 系啊， 已经收集晒啲 DNA， 你哋攞咗好走啦。 系啊，佢好惊啊嗰阵时。 佢系好惊。 佢话啲外星人系坏人嚟嘅。 系啦，佢当时系好惊，同埋系好困扰。咁佢咧亦都喺电话度喊啦。 系。 咁直至到其实好似系琴晚系咪啊？你系咪琴晚同佢通过电话？ 前日。 前晚同佢通过电话，其实佢都仲系有啲困扰嘅。 佢系啊，佢嗰时都系咁，因为佢。咁佢系每一日都俾呢啲嘢困扰住嘅，咁困扰到一个好已经顶唔上嘅地步，就会揾我哋申诉下，咁佢就喊噶啦，咁佢一喊就喊几个字嘅，即系跟住先可以慢慢平和翻落嚟，跟住先慢慢可以同佢即系分析翻究竟发生咩事啊，系啦咁样，系啦。 嗱，咁我相信咧，其实阿马小姐系会听呢一集嘅节目啊，因为我都话俾佢听，嗱呢一集就系讲你啦，咁。我相信佢系会听嘅，咁但系即系喺呢度我都叫做俾多一个嘅叫做咩咧？一个嘅提议啦，一个温馨提示俾阿马小姐啦，就系你试下尝试唔好再将太多嘅即系 UFO 嘅资讯唔好谂住，睇下会唔会又可以平复翻一段时间嗱，因为喺佢后尾嚟嘅好多嘅个案入边咧，有一啲个案咧系可能系佢发梦嘅。而佢发梦个过程入面呢佢因为日日佢都要经历緊呢啲咁嘅情况呢我觉得佢可能有啲已经系即系未必系即系点讲可能顶唔顺啦。 係啊。 所以我都想佢可以平复返少少。 因为日日都系咁其实都几难。 其实好辛苦嘅。真系好辛苦。 真系嘅。 虽然佢中间有啲系几嘢笑嘅即系例如 AV 咁。 係 咁你就睇到其实马小姐个人其实系一个好开朗嘅人。 係。 或者佢系一个都几有少少幽默感嘅人。而且佢都我哋嘅接触下咧，嗱喺到嚟到依一刻，喺我哋嘅接触，我哋都唔觉得佢系一个癫咗嘅人，或者一个有幻觉幻听嘅人，因为佢嘅说话，佢嘅对话系好清晰嘅，即系好正常嘅。咁但系我哋都觉得会唔会系因为个干扰太多啦，令到佢都几烦啊，所以我哋都想佢即系休息一下，停一停。 因为好似最近咧，前日咪同佢倾电话嘅， 系 咁，其实佢嗰个困扰系乜嘢咧？ 系 佢嘅困扰就系佢话嗰次就系。嗰啲外星人有同佢讲咯，就话咧，佢如果你唔想留喺度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个生化机械人，佢系咁形容噶，生化机械人摆喺呢度代替佢，咁就叫佢跟佢哋走。 咁犀利？ 系啦，咁所以佢就好惊啊！佢话咁点？咁即系咪捉走我？即系佢好惊呢样嘢咯，吓咁所以 唔系咁跟佢走去边先？咁如果你跟你走，你去到嗰度又唔使做。 有豬頸肉食啊！ 唔係佢而家食素㗎啦。即係如果你嗰度又唔使做，係咪又環境又靚？你話俾我聽，如果去到嗰個外星，嗰、那個外星馬爾代夫咁樣嘅， 咁就走咯。 我梗係想去啦，係咪先？走唔好一世啊！你走幾個月，你搵咗嚟代替我都好啊。 係啊，咁所以我都咁同佢講，我話其實講真，我話如果佢哋真係要夾硬嚟嘅，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諗法喺度嘅，咁你可以諗翻之前，其實你第一次同我講，你話。去到最尾嗰阵时，你话你好惊，今次我唔想去，下次去得唔得啊？咁样，咁佢都即刻 放翻你一间你讲梳化上边啦， 系 系嘛？你由只太空船嗰度去翻梳化嗰度， 系 咁即系表示佢哋基本上唔系会即系强迫你去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嘢噶啦， 即系有商有量嘅， 有商有量噶啦。咁你话俾佢哋听，啊，你唔想去咁咪得咯，唔使咁惊噶。 其实睇翻啲外星个案啦，即系仍然都有人会问啦，究竟外星人系好定唔好啊？咁，我仍然都系好似阿 Neil 咁讲啦，究竟乜嘢叫做好，咩叫唔好咧？ 系 啊，大家都系要谂啦。如果外星人嚟毁灭地球人，唔系毁灭地球啊，毁灭地球人，其实对于好多动物嚟讲，系咪一件好事咧？吓 ，Facebook 大家有眼睇嘅，即系日日都有啲人虐待动物啊，吓杀鲸鱼啊、海豚啊。仲系有人喺度食紧鲨鱼、鲨鱼翅啊！吓，即系呢啲大家真系用个脑谂一谂啦。咁而外星人咧喺嗱，譬如话我哋有啲个案入边，或者有啲报告，譬如例如最简单 CE5 呢一样咁嘅过程入边都系噶嘛。如果你呢一 group 人里边做紧个 CE5 系 call 一只飞碟出现嘅时候，而其中有一个只系一个系对呢啲嘢系惊嘅咧，其实佢就唔出现嘅，因为阿 Sam 都讲过，佢哋唔系嚟吓你啊嘛。 系啊，因为佢哋要肯定你哋系全部 ready， 佢哋先会俾你见嘅。 系 系，佢哋唔会咁容易俾你见嘅。 冇错，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次咧，我哋都希望啦，继续我哋会跟进翻马小姐呢个个案啦。即系呢个系我哋第一个个案。咁当然，今集如果有听众朋友系听咗呢一集 MJ 十三，话有类似咁样嘅情况啊，或者我直头真系瞓醒觉多咗个伤痕，一个三角形嘅嘅 scar 喺个手臂或者大腿嗰度，边度都好啦吓，即系希望幸运地唔好喺块面度啦，喺身体度遮到嘅。OK， send 个 email 嚟同卓飞联络，咁我哋咧就可以攞翻你啲资料去做个对比，同埋睇下究竟香港除咗马小姐之外，会唔会仲有其他人真系有俾外星人老鬼嘅经历？系嘛？咁我同阿 Stan 咧都会继续系。去 follow 呢个 case， 就同埋去研究其他香港有可能嘅一啲接触个案，好吧， 好啊。 咁我哋继续啦，应承咗听众，我哋呢个 break 咧嚟紧呢个 break 咧就跟一跟啦，跟住睇下个 break 下一集下个 season 会唔会有嘢同大家分享翻，再跟进翻呢件事。咁啊，听众朋友都欢迎随时啊，即系都继续追逼我吓。咁你只有你嘅追逼咧，我先会继续去 follow 啦。 我追逼你咩？ 啊，你追逼我啦，系最紧要呢样啦。好，咁就仲有咩咧？系啦，嗱，下个 season 嘅 MG 十三咧，大家就唔使担心，就唔会又要等四个月咁耐嘅，因为卓飞应承咗大家，2012年10月21日嗰个星期系一定有 MG 十三听嘅，除非我死咗啊！所以咧，下个 season 嘅 MG 十三咧，大家唔使等咁耐嘅，你俾少少时间我哋唞唞气。啊！我哋再做多啲資料搜集翻嚟咧，就會即刻同大家開始下個 season 嘅 MJ 十三。OK， 好啦，今日多謝阿 Stan。 係冇咁講， 好吧，好嘅，我哋繼續跟進。好，下個 season 見，係咁，拜拜。 拜拜。